个钟头之后表示，行动结束，警员击毙五个武装分子，并且救出60个人质。体育消息，世界杯分组赛第二轮赛事，巴西和葡萄牙提早晋级16强。在 H 组赛事，葡萄牙2-0击败乌拉圭，两战两胜，有6分。同组一胜一负的加纳以3分排在第二，同得1分的南韩和乌拉圭分列第三和第四。三队将会在最后一轮争夺余下一个出线席位。在 G 组，巴西1-0小胜瑞士，亦都是两战两胜，有6分，提早出线16强。同组瑞士以3分排在第二，最后一轮将会同同得1分的喀麦隆和塞尔维亚争夺余下一个出线席位。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冷锋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晚上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702点，升404点，总成交金额324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11点，升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34点，升10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7.84元，升了4.2元；腾讯控股275.8元，升5.8元；美团144.3元，升4.9元；阿里巴巴75.15元，升2.95元；恒生中国企业61.24元，升0.7元；碧桂园3.21元，升2.9元；碧桂园服务19.8元，系升了2.82元；中国平安44.5元，升了2.65元；友邦保险73.5元，升1.25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3，英镑9.367，瑞士法郎8.241，澳元5.208，加元5.804，新西兰元4.835，欧元8.093，每百日元对港元5.63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57。日经平均指数报28016点，跌146点。港金报16220元，跌咗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98美元，卖出1745.5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返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快线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仲有龙尾啦，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就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啦，喺彩虹村快线嘅坏车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㗎，排到去黄大仙中心。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咁头先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呢就已经清理好，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就在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游丽村。另外大埔的丁角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丁角路去大埔墟方向近住大发街慢线封了，现在都是车多少少的。大围的车公庙路都是有紧急维修，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车公庙路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

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瑞、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掌声嚟啦！呢个星期二嘅早上十点十四分，我系梁继章。 星期二啫，掌声咁快。好啦，咁啊个礼拜二啦，喺呢度同大家要讲声早晨，早晨，我系蕊蕊。 真系到咗礼拜二啦，把握住夏天条尾巴，听日又会点呢？大家记住着衫。 平时唔着嘅咩？ 着多件衫，着多件衫啫，你唔使下下都针对佢。 你针对我多啲咯， 系咩？咁你都有嘢俾我针咗先， 真系少计， 狂风尾后针啊！ 好啦，开始我哋嘅节目啊， 又到 气温升到湿度85%，开始我哋三小时风骚。 别装着无所谓，可以忽略我的美，高调就被一阵慢推飞，心慢慢在破碎，变成一种负累。 我清香手上的玫瑰，谁还要浇灌香泪水？ 你掩饰着伤悲，连头都不敢回，像独自长大思念的憔悴。 Nobody 一首中文版本，如果不看歌词可能都不知道、啊、其实他唱的是什么呢，樣但这只韩团的 Wonder Girls 的 Nobody 相信你一定听过了，有少少洗脑 feel， 不停就唱 Nobody Nobody。 早晨，早晨！今日天气咧就系天晴一日间炎热嘅晚上，有两阵嘅薄雾，吹微风。听日咧会北风增强啦。咁啊呢季都讲咗噶啦，天文台啊，日间气温会显著下降，除有数天会降到13度左右。咁啊新界咧某啲地区再低少少，可能去到10度啦。 好紧张啊！ 好紧张啊！ 所以今日我哋嘅讨论区，因为同大家要讲下嘅就系话，哇，一转凉啦，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咧就可以温暖一啲？ 冇错啦。 你觉唔觉得而家冬天个感觉好陌生噶？其实而家我自己觉得好陌生，即系好似好耐冇过过冬天咁样。 今日11月29号啦， 系圣诞节都差唔多嚟， 系啊，一次羽绒都未着过。 未啊， 今年真系未着过。 我直情唔记得咗，其实我摆咗去边啊，即系啲冬天衫。因为咁样嘅，我其实即系有少少俾个朋友中坏嘅。咁佢开嘅啲洗衣店，咁我有啲咧就唔攞住，咁唔攞又唔攞，唔攞又唔攞。我都唔知道有边件 周围执嘅你， 边件喺我屋企，边件喺佢个仓，我而家都唔知道。 系、你仲有一个迷你仓嘅喎，你唔好以为我哋唔记得。 我琴日就 好多嘢啊，其实真系好多新外物啊。 就试下睇下，其实我而家真系喺手边随手攞到嘅冬天衫，咁啊点咗一阵嗰、那个，即系睇下有啲咩攞。 你要准备噶啦， 要准备定噶啦，今晚最迟必须要有。 冇错，因为听日开始其实基本上你已经见到啦，即系头先你都讲咗啦，系嘛、日间嘅。气温可以降到13度的话，我想 你突然之间由26度变咗13度，即系冇咗一半啊！ 冇咗一半， 你系会突然之间你嗰个体感嗰个温度嘅话，系会好夸张噶。所以真系小心啲好啲，我觉得呢一段时间 系 啦。 做乜咁样？ 系啊，佢仲喺度谂紧咯。我件羽绒喺边咧？究竟有几多件咧？究竟仲喺入边个迷你仓咧？咁我估佢应该系咁。 定 之 话 个状态 你 未翻嚟？ 咁你哋嗱，因为而家都未进入呢个好冻天气啦。咁你哋嗰啲冬天衫都系挂翻喺个柜里 边。系， 梗系啦， 我 知道 啊。我唔会周围执嘅啲嘢，同埋我好清晰知道佢系摆喺边度嘅。 一攞落嚟咧，嗰啲夏天嗰啲衫咧就拱上去啦。 我唔信你系咯。 我系啊，真系啊。系冬夏咁样交替， 你做咩针对佢嘅？ 我其实点解你成日觉得我针对大家咧？但我冇针对大家，我只不过有嗰句讲嗰句啫嘛。 系啊，同埋 唔系即系咩人听咩说话系嘛？你觉得我针对你，你觉得我针对你？我真系唔 嗱，我嗰个情况就系咁，夏天同冬天兑换啦。但夏天嗰堆咧，如果我用紧咧，系真好似阿Joy话斋会 乱七八糟噶嘛。我 的 意思咪就系咁咯。系啊，你觉得会唔会真系咁样？哇，叠好晒啊，好似酒店咁样，唔会咯。 但系换季方面咧，夏天系易换啲，因为夏天啲衫好薄啊嘛。即 系 好容易就 pack 晒，但 系 越 pack 翻冬天啲衫咧，我周时咧系有啲困难。 我又唔觉得系，我又唔觉得系。所以其实好多时候咧，应该要上去有某啲嘅地方嗰度睇下，究竟要点样去 pack 啲嘢。系啦，例如嘅就系有啲真系嘅，佢教一教你点样接咧，你可以接到佢一个九嘅豆腐咁样摆喺度，真系好远噶。 我中意睇嗰啲片， 你学呢啲啊？ 咩吸空咪真空嗰啲系嘛？即系 唔使唔使。佢接嘢係有一個方法嘅，例如你就算你接一張大毛巾嘅話，都有一個方法嘅。如果你有一啲位置嘅話，你識得接嘅話咧，佢仲可以有一個位俾你咧，有個三角接埋去， 接翻入去， 接埋落去嘅話咧，嗰條毛巾係唔會自己打開嘅。你要學一學呢啲嘢。 我覺得最有用就係嗰個床冚啊， 床冚非常之好。 嗰、那個嗰、那個牀褥嗰個咧，因為嗰啲橡筋 邊好 難搞啊， 接到亂七八糟啊，亂撞鋼五萬，佢、有一個辦法嘅。 系啦，揸埋一嚿， 好好玩噶呢啲，都系整到间屋企咧，鸡鸣枪正，每一样嘢咧都清清晰晰咧，争好远噶。 我想问下你个可以保持到几耐啊？ 我可以保持到好耐噶，因为我每一个礼拜我都有个 system 嘅，我就会今个礼拜我就会执我自己啲衫，下个礼拜我就会做清洁，如此类推，不断咁样去 rotate， 你咁样你就会 keep 到间屋企好干净噶啦。 即系示范单位咁咯。 又唔系示范单位，但系嘅就系你一定要有一个咁样嘅一个 system 啦，即系你一个方法去 keep 到你屋企嘅就系话，即系今个礼拜我就系执衫嘅，下个礼拜我就系清洁嘅，再下个礼拜我就系打扫我个 garden 嘅。你咁样落去嘅话，其实基本上你就会 keep 到你屋企嘅就系、是、你唔会乱七八糟咯。 嗰日咧喺个新闻媒体睇到佢访问一个日本嘅70几岁嘅婆婆啦，咁样样就佢屋企咧，佢好简单，好干净。即係基本上咧，多一樣嘢都冇嘅咁樣。咁佢話有一個方法嘅，唔知大家覺得即係呢個方法可能聽落可能比較即係空泛啲啊，但係係一個諗法嚟嘅，就係話任何垃圾或者唔肯定嘅嘢，即刻抌，即刻清潔。即係佢話，如果你稍有猶豫，聽日遲啲試下點先啦咁樣。稍有猶豫咧，嗰樣嘢就唔會抌噶啦，或者嗰樣 嘢 就 任 何你覺得可能 個樽啊、 紙巾啊， 冇錯，甚至星盤嘅一碟。唔好等，即系总之任何时候做完，譬如食完嘢啦，唔好晾喺度，即刻就洗咗佢，摆落个，咁咧就永远唔会有一啲咧多余噶啦，污糟嘅嘢咧喺你眼前出现。 咁呢个系佢，因为佢系婆婆咯，佢已经时间无多。 佢唔可以再等。 記得咗呢啲嘢係咩？ 好難嘅，我又覺得。 係啊，有時你間一個諗法咯，我咪話一個諗法。 係啊，有時你間唔中有一兩次你係咁樣啦，但係你講緊話即刻整食完嗰啲嘢嘅話，即刻洗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好嘅一個訓練嚟嘅。 冇錯。 當你慢慢慢慢咁樣試得一次、兩次、三次嘅話，成為你嘅習慣咧，你以後咧，你唔會頂得順你嘅星盤嗰度有一啲嘅就係未洗嘅杯，或者就算一個叉牌喺度嘅話咧，你都會覺得好篤眼篤鼻嘅。 冇錯。我而家盡量都係咁樣，即係幾趕都好咧，洗咗佢先，晾翻上去咁啊。 係 啊。你係咪啊，馬先生？ 一定唔係啦，馬生。 係咪啊，馬生？唔係，我問下你係唔係？我唔係話你。 唔係。啊哈！ 你一定唔係。 你通常係冇一個時間嘅限定，即係譬如話一日、半日。 嗱，我如果你話講清潔咧，我最嚴格執行到嘅咧，係啦，就係、是、每個星期尾，一係星期五，一係星期六。 嗯。 即係呢樣嘢，我都覺得啊 ，keep 得幾好嘅。 嗯。 但係你話 得個廁所啫，咁你個廁所瞓啊？ 啊！ 你咪喺個廁所度瞓嘅，即係你個廁所係全間屋嘅最乾淨 啊！係啊，即係、就是、我負責。咁但係廚房啊， 因為係你負責啊，嘢、 啊。 係你個説話你有啲玄機喎、啊。 因為我真係好怕廁所污糟邋遢，特別女士嗰啲頭髮、啊。 有邊個唔怕？ 但有啲人忍到啊嘛， 系嘅，我見過嘅。哇，點解可以有啲積喺度，但係佢可以唔擦乾淨佢嘅咧？ 係啊， 或者佢塊地濕濕立立嗬，即係哇，仲踩落去。 我試過我洗面，原來而家好少人用洗面巾嘅喎、 嗯， 即係男女好少喎。有一日啊，我真係戴翻眼鏡，開個燈 照下 佢塊毛， 好多毛， 一啲都 有 啲。 是好多毛，我真係冇諗過，哇！原來我日日攞嚟洗面嗰度毛巾， 啊、 杯 你而家先知啊！你塊面出去搞成， 我想問你洗面巾，洗面巾有幾多條啊？你洗面巾 一條咯， 咁但係你洗面巾有冇洗㗎？ 有，有時洗衫 要洗㗎，洗面巾 我知啊，係啊。 你諗下你塊面咁污糟，佢每一日就幫你就清潔你自己塊面度咁污糟嘅嘢，佢梗係會發毛啦。 冇錯，因為我洗面 你個人都發毛啦， 除咗眼鏡啊嘛，啊嗰日。 你知唔知道眼鏡都要洗噶？ 我知道，我日日洗。 係啊， 日日洗。 有好多人係唔記得咗噶，個眼鏡係要洗噶。 哇！嚇死我！你嗰條洗面毛巾，我真係好似你咁諗，哇！ 日日出落塊面， 出落塊面。 嗱，其實咧用毛巾洗面咧有好有唔好嘅。如果你要睇翻就係以前咧，你屋企人咧佢一定係有一個毛巾架， 係啊， 跟住就每人都會有一個毛巾喺度嘅，有啲就會滴水嘅添。咁可能有啲祝君早安啊，有啲唔同嘅啲咁樣，你一見就知道係自己嗰條啦。但我試過有一次咧，我就係睇呢個皮膚醫生，佢又同我講過嘅，佢就話而家因為咧始終有好多嘅環境上面同以前唔同咗啦。因为以前好可能嘅就系你住喺一啲地方会比较大一啲，佢比较通风嗰啲。但系而家我哋真系土地嘅问题啦，大家住嘅地方嘅话，好可能其实都系比较细啲嘅，冇咁通风嘅。咁所以其实佢唔系好建议大家系真系用毛巾，因为当佢湿咗嘅时候系非常之容易滋生细菌嘅。一个毛巾，另外一个系我哋嘅牙刷。请留意系啦，牙刷都系嘅。咁所以其实如果系尤其是喺啲咁样嘅就湿湿地，重要嘅就唔通风嘅地方嘅话咧，啲毛菌咧系好多谢你噶。佢好快就已经一只生十只，十只生一百只，一只生一千只。你可能你就可以想象一下个情况系咁样。所以其实佢系话，如果你可以嘅话咧，最好系用嗰啲咧。知道是不是太環保，但是一些即棄的洗面巾，你現在在某些即是賣化妝品的地方的話是有的，現在很興的，它成卷廁紙這樣的，你每一天你就是拔它一格。掹佢一嚿揾嚟洗面，洗完面之後嘅話咧，抌咗佢。 乾定濕噶？ 乾嘅。 Okay. 其實你濕咗佢，跟住你就抹咯，抹面咯，係啦。有冇或者個可以揾嚟呢一隻嚇，揾嚟做呢、這、一個譬如可能你霍落妝啊咁樣都可以嘅。咁呢一隻咧就會比較乾淨，因為佢始終佢就係乾噶嘛，佢唔會自己本身係黐咗有好多啲嘅細菌喺上邊啊嘛。所以呢樣嘢大概可以留意。 呢、這個有啲似嗰啲公用嘅洗手間咧，咪有啲嗰啲叫做紙啊乾嗰啲紙咧，你洗面都揾嗰啲嚟抹塊面，類似係咪？類似嗰啲咁樣， 我唔會用嗰啲紙嚟抹。 佢嗰只好啲，嗰只 靚翻啲。 冇你頭先講嘅嗰只粗鞋，抹手指嗰只嗰只係戒手噶嘛。但我講嗰只嘅話咧，對呢塊面嘅，所以其實嗰只會比較軟。 喂，但係頭先你話牙刷都係嘅，咁因為有時擦完咧，可能有少濕濕地咁樣晾翻喺度，咁又點啊？即係如果你 抹一抹佢咯， 我有個好方法，真係。嗰啲牙刷用耐咗，咪擦曬啲毛開嚟嘅。 哇！你咁樣都 你擦曬啲， 我換噶啦。唔係有時佢真係會擦幾條啊！嗱，你唔好你唔係我加頻啊，買個牙刷我要儲錢啊。 唔係啊，你而家你嗰啲揾嚟咩咯？揾嚟清潔用啊嘛。 係啊，嗱，有一個方法真係好好嘅，煲大滾水，然後淥落個牙刷度。 哦， 咁跟住會點啊？ 第一消毒，跟住嗰啲毛咧會收翻嘅。 即系会好似 你啲系咩毛嚟噶？ 马毛， 你讲紧咩贼啦？你嗰啲马毛啊？ 唔系黑色嗰啲，真系噶你试下。 但系你擦开咗，你搵浸水浸翻佢，浸翻埋， 收翻 呢个系一个方法嚟嘅。 唔会系， 又可以消毒杀菌，几好啊！ 唔信我边个教你噶？ 吓、啊？ 边个教你噶？你自己自己钻研噶？哎呀，真系啦，一定唔得啊！ 马氏清洁粉， 你讲紧你自己啲毛笔咩？毛笔就会 系 个 毛笔 系 啊， 系啊，洗一洗佢之后。自己整翻佢， 系 OK。我即系如果系，即系你而家你呢个牙刷系好多年前买，即 系用呢个方法擦晒出去嘅话咧，佢、哦、就揾啲热水浸翻佢。 所以用咗十几年都仲系嗰支牙刷。 廿年到， 唔得噶，耐唔耐牙刷系要转噶，要换噶，唔该你啦。 冇错， 系啦，你啲清洁卫生我唔可以， 可以 亦都系咯，再加强少少啊。 收到，已经成 系牙刷喺呢个日用品里边咧，我觉得算系好合理噶啦，个价钱，我唔觉得你需要储钱买。即系你当讲笑咁讲，我相信嘅。 我中意用黑色毛嗰啲啊，黑色毛嗰啲牙刷好。 我唔中意用黑色毛， 咁又点？ 嗰啲幼啲噶，即系刷落。 粗幼唔关 颜色 事 噶，阿哥。 我就系用黑色噶。 嗯 我唔想同你讲，我真系冇话我针对佢啊！对唔住，我真系冇针对他。 我冇讲嘢， 我只不过觉得呢啲系一般普通人嘅 common sense， 但系我都要喺呢度嘥 我 哋嘅。 我好少见到黑色牙刷喎，话时话真系 有。 我唔中意黑色牙刷。 但系佢讲紧嘅软毛同黑色、白色咩嘢颜色都冇关、嗯，你只不过就系要选择嘅就系唔好咁硬嘅、 嗯， 因为如果你太硬嘅话咧，有时你会擦损你自己啲牙肉， 冇错， 系啦， 冇错冇错吓， 呢 啲都关心多啲， 小智慧嚟嘅。 好啦，十点半啊，听紧呢个风骚发言啊，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今日我哋嘅讨论区就系、是、有冇试过一个好难忘嘅冬天，好冻吓，有啲咩保暖嘅方法呢？咁样又可以留言话俾我哋听嘅。先听十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律政司今日会向法庭提出申请，押后处理有关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及违反国安法的案件。李家超话，如果中央接受建议，经人大释法并且得出结果之后，再处理此案是最适合，亦都相信是最合乎案件利益和整体法制的利益。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又说，他已经向中央提交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条文，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他留意到三个中央代表机构的声明都支持这个做法，他强调在香港已经有执业资格的外籍律师可以参与本港的案件，这个定义是清晰的。 今次希望去释法厘清的问题呢，是只是针对在海外的大律师或者律师而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人士。如果不属于海外大律师沒有全面執業資格的律師或者大律師，當然就不屬於這個類別。簡單來說，在香港已經有執業資格的外籍律師，他是可以參與我們的案件的。我們今次所針對的人士，就是沒有本地全面執業資格的海外律師或者大律師。我們律政司呢，是會向法庭申請將案件押後的，這個呢，我就交給律政司去處理了。當然我們希望呢，如果是中央是接受我的建議，已有人大的釋法的話，有了人大的釋法結果而去真正處理黎智英案呢，是最適合的。我也相信呢，這一件事情呢，是會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去進行呢，是最符合案件的利益以及我們整體法制上面的利益的。 行政长官李家超已经按香港国安法向中央提交报告，并且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条文，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过去曾经发生过英国政府干预香港司法体制的事件，所以本港处理国安法案件的时候要小心啲，是可以理解。他又说，本港的执业律师必须要是大律师工会或者律师会的成员，受到相关专业团体监管，如果有成员办案的时候违反国安法或者不符合专业水平，相关团体可以跟进或者作出惩处，但是如果海外来的大律师出现问题，完成官司之后就离开香港，一旦出现问题就无从跟进。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8,421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3,561宗确诊和34,860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个案。新增本土个案以广东的8,893宗最多，当中近8,000宗是在广州。花都进一步强化社会免疫情防控措施，倡导近日居家办公。另外，深圳新增超过200宗个案，上海新增178宗个案，较前一日上升超过两成，当局收紧防疫限制。今日起进入餐厅、酒吧、购物中心、美容美发店等必须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上海迪士尼度假区重开四日之后，今日起暂时关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晚上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876点，升579点，总成交金额498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25点，升4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99点，升17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升了5.8元，腾讯控股279.4升9.4元，美团147.8升8.4元，阿里巴巴76.45升4.25元，恒生中国企业61.88升2.34元，碧桂园3.18升2.6元，中国平安45.00是刚刚转了，中国平安45.15升了3.3元，碧桂园服务19.76升2.78元，友邦保险74.6升2.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4，日元138.67，瑞士法郎0.949，加元1.346，人民币7.197，英镑对美元1.199，欧元对美元1.036，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9点，跌163点。港金报16,220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6美元，卖出1,74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嘅，就系、是、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沥源村嘅快线有坏车，咁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在游丽村。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漆咸道北去观塘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另外大围的车公庙路有紧急维修，车公庙路去返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都是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系唔系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嘅 CCTV 坏咗，有边个可以帮我换新嘅？ 你前日发咗个咁嘅 post， 夜晚铺头就俾人偷嘢。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31。 老友记，如果你受到精神健康困扰，记得主动寻求协助，唔好怕烦到人。无论日子点变，关怀从来不变。只要你愿意，一定找到人在身边支持，尝试接受人哋的帮助，还可以多些参加有益身心的活动，丰富自己的人生。打开心窗，关怀分享，想知多些可以上 shallwetalk.h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一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咁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主持嘅《风骚快活人》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近几年咧，呢个大家因为疫情关系咧，就好难去大到旅行啦。咁所以各方面嘅 vacation 咧都应运而生啦吓。咁今次咧，我啱啱上个礼拜咧有几日假期，其实咧我都尝试咧喺网上咧想揾一啲特别啲嘅居住嘅。酒店啦，或者一啲嘅度假屋嘅，咁我发现咧，其实香港咧，好似阿 Sarah 话斋咧，如果你真系去揾，有啲地方其实系几得意，同埋系会几新鲜嘅。 例如 咧，我试过咧揾一间咧，佢喺南丫岛一个叫山中嘅别墅咁啦，类似我唔记得 exact 佢有个形容词啦。咁佢真系喺半山嗰度嘅，同埋咧佢间屋真系好靓嘅，睇相吓，我 book 唔到啦，因为佢满咗两个月啦，即系未来嘅两个月都满晒。咁都唔平㗎，我覺得唔知咪2000多元一晚。咁佢係直情一間屋嚟啦，裏面有兩三間房啦，咁樣即係佢唔係for你一個人嘅、即係可能係 係 啊一間 house， 你可能兩對朋友 family,、 或者一個 family 咁樣，咁係我覺得即係 share 翻咧嗰個 costing 係 OK 嘅。咁咧佢直情係落地玻璃啦，咁你個睡房咧望出去就係花園，係啦，有啲植物啊，紅綠綠啊，咁即係你會覺得哇好愛國啊咁樣樣。 我去咗瑞士咁啊， 好愛國啊！ 但係喺裏邊打麻雀喎， 冇 所謂 㗎， 冇所謂㗎，你融入去咗嘛。但係問題係即係一個奢侈嚟㗎嘛，即係如果你住喺香港，你有啲咩屋落地玻璃望出去成個靚花園，即係咁咯。咁但係即係佢都幾爆嘅嗰間嘢 ，book 足兩個月，即係我一路揭到聖誕節都係，即係 聖誕節一定爆啦。 咁你我又睇過咧，有啲叫船屋啦嚇，我都有諗過嘅，但係船所有呢啲咧。 佢都係 man for 成個家庭，所以佢咧基本上，你如果一個人去住，第一好貴啦，幾千蚊一晚；第二，你會覺得嚇、啊、一個人咁大間屋，或者即係一個人喺只船空浪浪， 你驚 係 有鬼 係 嘛？ 咁有奇怪， 佢驚有海盜， 好似嗰啲 shining 水鬼 眼自己一個人，係啊， 水鬼啊， 住一間酒店咁。 你會對會唔會對呢啲都有啲啊？想去試一下，例如船咯，咁、有冇諗過？ 船屋我就冇试过啦， 我细个试过啊，对唔住 你讲， 我细个咧同啲同学咧，同埋佢屋企人咧一齐去西贡嗰度，咁啊租咗只船去钓鱼嘅，嗰只船咧就叫做蛋鸡，咁就侧边围晒啲我谂赤岭嘅板咁样样，吓、即系俾人哋开 party 玩。 但佢唔系俾你瞓噶嘛？ 我哋嗰晚咧就喺嗰度瞓。哦、即系佢租晒成只船啦， 咁咩？ 即系佢包埋， 可以包埋嘅咩？包咁夜嘅咩？ 系啊， 嗰阵时好兴噶嘛，成、 啊、 班人嘅就会 诶， 唔系啊，佢、直头系book 一只嘅只大眼鸡嘅话，跟住咧去游水啊， 系 啊，游船河所谓叫做嗰 阵时嘅游船河， 系啦、啊，我就好兴嘅。跟住咧，佢应该系有包埋有一个人帮你开揸船噶嘛， 系啊。 咁嗰个揸船嗰个叔叔咧，去到有某啲嘅地方嘅话咧，佢就喺度钓鱼噶嘛， 系啊。 跟住你哋喺侧边嗰度咧，就喺度哇打机啊，跟住跳 落 水 玩 啊！游水， 系啊系啊， 到黄昏到啦，佢就车开你翻屋企噶嘛。 系啦、啊，嗰晚我哋就喺个船嗰度过夜。嗯、 但佢有地方俾你瞓系 冇啊，就瞓嗰块板噶咋。 系、 啊，有啲人瞓喺个地下度、我就瞓喺个板嗰度、但系咧，其实咧，如果嗰阵时咧，就算夏天咧，夜晚咧，即系都凉浸浸、冻冰冰嘅。 会噶， 系啊，同埋咧，其实都几危险嘅。 危险乜嘢咧？ 海嚟噶啦嘛，系啊，咁、我又咁。 佢有冇通常有啲網喺側邊嗰啲位置嗰度？ 有冇網啊？真係 你可以碌出去噶嘛？ 係啊，但係 你坐嗰只係咪蛋雞啊？ 誒，應該係 細眼雞。 大白鯊啊！ 細眼雞 嘅。你坐乜嘢啊？你大眼龜啊？自己 係只大眼龜原來係啊！ 佢講啲嘢，你都真係諗諗清楚，都唔知係唔係？ 砰！就跌咗落去。 真係， 我真係啊！ 真係跌咗落去。 冇可能。 跌落海啊？ 唔係，跌翻落去個船裏邊，但係因為個好窄嘅啫。 你幾多個人去啊？ 我。十几人， 十几人瞓一只蛋鸡， 系啊，好大只噶，嗰个好大只噶， 大眼鸡系 一层咋， 系有两层噶，有啲落下边有一层噶嘛， 我唔记得啦，总之 你叫艇仔， 唔系好大只嘅。 好大隻嘅艇仔，大艇係咪？即係人哋嗰啲咧賣竹嗰啲艇啊， 艇仔竹 嗰啲啊，艇仔竹嗰啲艇係咪啊？唔係，大雞係兩層嘅。 係啊，咁就係。 你可以上去上邊噶嘛？佢有一個嘢可以俾你喺上面嗰度曬太陽噶嘛？ 幾好玩嘅，即係嗰次即係有一次咁嘅經驗，我覺得啊幾得意。 嗱頭先咧，你講呢啲嘢其實係出海嘅，不過你咁啱喺度瞓埋。佢而家有啲香港咧，佢真係泊埋喺。码头附近嘅避风塘嗰类啦吓，咁啊真系纯粹租俾人嘅啫。佢呢一个个案咧，嗱我睇到喺讨论区有个女仔就，佢其实一个佢觉得唔开心嘅，5000蚊，贵唔贵啊？你觉得五千蚊， 梗 系贵啦， 一 晚 一晚喎。如果你喺外国，你可以住到好靓， 五千蚊喎，系啊。我头先讲个山中嗰个别墅都系2000零蚊啫嘛，已经好大间，成间啊，有埋花园。咁 anyway， 咁如果佢想经历下呢一种感受，咁咪试咯。咁但系佢最唔开心咧，佢话之前佢去到嗰个。公司同佢讲有三部冷气，但唔好开足，因为会跳掣。开两部好啦，咁佢都开咗两部啫。点知夜晚都跳，熄晒，冇晒冷气，冇晒灯。咁佢又揾唔到人，因为夜晚4点几，佢又揾唔到间公司嘅代理人。咁最后就唯有开咗道门。我嗱怀疑佢之前系闩咗道门嘅，喺里边开冷气瞓。咁而家冇办法，因为冇冷气咧，就唯有开咗道门。咁佢又听到出面啲。 海浪 嗰啲又会觉得哎呀真系咁舒服啦，咁同埋佢又会见到一啲疑似小强喺度躝下躝下，咁佢觉得咦好唔卫生，即系男仔女仔都唔想啦，即系瞓觉嘅地方有曱甴咁样，咁佢会觉得系好唔开心，唔舒服。 OK， 我谂都会嘅，即系你可能你嘅期望同你个体验有落差咯。 但我又觉得咁样，有时系咪嘅就系你未必一定个体验系要系 good 嘅咧，有时你嘅体验都可以系唔 good 噶嘛。咁呢個都係一個體驗嚟㗎， 都係一種體驗 嚟 啊！ 咁但係你會覺得個即係我5000蚊，我就係叫做咩啊？嗰啲個貼錢買難受，咁啊，梗係會慘啲啦。但係我覺得有時其實你真係唔知㗎喎。嗱，我試過有一次，我覺得好好玩嘅，就係我去呢個阿里山，去一間民宿。咁成間屋咧，佢根本講到明咧，就係似一個即係瑞士咁嘅感覺嘅。例如嘅就係佢間民宿咧，就係興建喺個山度啦。 咁同埋嘅就係佢嗰個建築咧，嗰、那個感覺咧就係咁樣啦。周圍附近嘅話有好多木欄啊，跟住佢又有好多一啲假嘅羊啊，明唔明啊？係假嘅羊，因為瑞士啊嘛。 okay, 但係佢喺啲山佢冇羊啦，明唔明啊？ 有冇鋪啲假嘅雪喺個山度？ 跟住有好多嗰啲就係五顏六色嘅花啊，好歐洲嘅嗰種咁樣嘅感覺。誒、你又唔好話喎，佢又俾到你呢一種咁樣嘅嘢 嘅 喎。 okay, 去到你 是 buy 的我 buy 嘅，雖然佢係假嘅，咁同埋你去到嘅話，佢每一樣嘢咧都扮係歐洲嘅咁樣，例如可能係俾你食晏晝嘅時候嘅話，就會係食嗰啲嘅就係嗰啲 scone 啊，嗰啲好歐洲嗰啲咁嘅麵包啊，又或者就係佢俾你嗰個杯啊，各樣各樣嘢咧都係嗰啲，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 即係嗰啲 好歐洲嘅 菌金邊嗰啲 嗰種咁樣嘅茶嘢俾你飲啊咁樣，所以我又覺得其實幾得意咯。咁嗰次都係開心嘅，咁因為點解佢可以有一個咁樣嘅地理環境，就係因為佢周圍嗰啲係茶園啊，嚇、其實係種茶嘅。咁其實可能佢亦都會有一啲嘅活動嘅，就係、是、你可以喺隔離嗰度嘅，就係去採茶啊，又或者可以喺嗰度咧，就係行下山啊咁樣。咁我覺得嗰次嘅就係幾好玩嘅。系啦、即系你系一个唔系瑞士嘅地方，但系你有 过瑞士嘅生活， 正啊！ 系啦，但系啲嘢系假嘅，OK， 系啦。 使唔使扮洋人去招呼你 ？OK 啊，我觉得唔错噶，嗰个几好玩噶。 系 好啦，仲有十分钟到早晨十一点钟。记住啦，今日讨论区就系讲有冇试过一个好难挨或者好难忘嘅冬天？ 嗯， 用咩方法可以保暖呢？ 好啊， 翻嚟我哋会有今日嘅网上情。 Inside my mind, and in my dreams, I've kissed your lips 1,000 times. I sometimes see you pass outside my door. Hello, is it me you're looking for? I can see.Your smile, you're all I've ever wanted. And my arms are open wide, 'cause you know just what to say, and you know just what to do. And I want to tell you so much. I love you.Sunlight in your hand, and tell you time and time again how much I care. Sometimes I feel my heart will overflow. Hello, I've just got to let you know, 'cause I wonderAnd I wonder what you do. Are you somewhere feeling lonely, or is someone loving you? Tell me how to win your heart, for I haven't got a clue. But let me start by saying I love you. Lana Rich 嘅呢首旧歌 Hello， 听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啊！ 网上情，人生是一条小河流，一条小河流冇办法决定自己嘅大细、位置、水流，正如人冇办法选择自己嘅外貌、家境以至方向。虽然人生充满咗好多不受控制嘅因素，但喺某种程度上，我哋都算系幸福嘅。例如，我哋虽然冇生喺呢个大富大贵之家，但系起码唔系生于战乱国家。我哋虽然可能冇好好嘅外貌、高挑嘅身形，但系起码整齐嘅五官、正常嘅四肢。作为一条小河流，我哋虽然冇大海嘅气势，未必可以激起千层浪。我哋每日只系默默咁向前流，引唔起任何人嘅注意，得唔到任何人嘅重视。不过当你明白到，生命其实唔需要向人交代，只需要令自己良心好过，你就会对一切嘅冷漠感到释然。作为一条小河流，我哋冇能力要停低或者往后退。顾物论面前嘅路几难走，顾物论以前嘅风景叫人几留恋，我哋都冇办法改变日历上任何一个数字。喺呢个急嘅水流之中，或者可以带走一两片的落叶聊作安慰或者留念，但是你都应该明白到，小河流当来到尽头的时候，什么都不可以带走，什么都不可以留下半点。人作为一条小河流，一定有我们的功用，无论是养活一群小蝦小鱼，灌溉一些很小的花很小的树，我哋对于地球嘅贡献，并不逊于任何浩瀚大海。小河流只要好好活过每一天，对自己好，对身边嘅人好，享受每一个美好嘅时刻，咁即使作为一条小河流，都系充满幸福。 If you listen, you can hear it call. Whalerie, Whalerie. There is a river called the River of No Return. Sometimes it's peaceful and sometimes No return, no return. 好，翻嚟我哋节目啦。今日咧，我哋讲下呢个天气冻嘅点解咧？因为嚟紧听日都会天气嘅下降啦，咁所以就吓预先嚟讨论一下啦。有冇啲咩试过最难忘嘅冬天咧？咁样 有啊，我有嘢同大家分享。 冇错啦，其实咧讲下你冬天咧，真系好难避免地，一定会谂下着啲咩啦。咁而羽绒咧，其中嘅我相信都几常见嘅选择。 我觉得头先你啱啱嗰首歌嘅话，其实都好冬天。 系啊， 你唔觉得咩？好 low fi 嗰啲嘢咧，你会 feel 到嘅就系呢啲咁样嘅感觉咧，你觉得哇好。 好似个火炉旁边， 系啊，有只猫咁样。 系啦，咁啊羽绒咧，我今日睇到佢其中有一个叫做安全常识啦。咁我谂，其实作为家长咧，可能唔知道有冇听过或者系对呢样嘢都会有认知咧。原来咧，小朋友嗱，如果有屋企嘅细路仔嗰啲坐私家车咧，会有将嗰啲叫 B B 凳啊， 系 B B 凳咧就系加上嗰个正常嗰啲凳上面，咁啊跟住都有个安全带嘅。但系佢如果冬天咧，大家B B 即系细路仔咧。即系坐安全带嗰啲，系有个羽绒咧，除咗佢安全好多。但系佢哋做过一个实际嘅，咪揾架真车撞埋去嗰啲嘅实验嘅。佢话如果个假人用一个一岁嘅小朋友嘅咁样嘅身高咧，一个着住羽绒，一个唔着羽绒咧，一撞咧，原来着羽绒嗰个咧系会件衫箍住个人飞出去嘅。 吓， 系啊，因为咧佢个羽绒咧。系箍得好实嘅，系唔贴身啊，唔贴身。咁所以个人咧就会唰一声滑咗出嚟。咁、所以上车咧就最好咧，先除一件羽绒，实实在在咁个安全带，净系箍住个人，就唔好箍住件衫。系啦，咁呢个。 如果你咁讲法嘅话，即系如果你系人咧，大人又点睇啊？ 系啊， 即系如果你咁讲话，会唔会系应用于 大人嘅反应会好啲？ 哦，即系。细 B B 就因为佢系完全冇反应， 系啦系啦，佢完全唔知咩，一有即系佢唔识得一拱住， 就佢就会今时唔脱壳咁样系嘛， 系 啜一声就成只飞咗出去炮弹咁样。 系我睇 你唔讲，我真系冇谂过。 系啊，佢真系做咗实验，即系一个系着住羽绒，一个唔着，咁去试撞车嘅时候咧，佢原来个假人系会伏咁样飞咗出嚟，衫就扣住咗啦。 所有家长要 呢个都系一个提点啊， 系 啊，我仲以为你。或者有個羽絨嘅話，你感覺上覺得好似 cushion 咁啊，即係你羽絨咧，你撳落去嘅話，咁佢係啊，淋白白噶嘛。 咁所以有啲嘢嚇，即係睇完就會知多啲啲啦。OK， 好，十一點鐘先睇新聞報告，翻嚟繼續風騷快運討論區。 好的。 禁止嘅核武器同埋導彈，尹石月接受路透社專訪，敦促中國履行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嘅責任，話唔咁樣做嘅話，將會導致東北亞嘅軍備增加。提到北韓嘅行動正係導致日本等周邊國家增加國防開支，並且增加美國戰機同埋軍艦嘅部署。尹石月重申，中國盡最大努力促使北韓無核化，符合中國自身嘅利益。又強調，如果北韓進行新嘅核試，南韓同埋盟友將會採取前所未有嘅舉動回應，但係未有詳細說明。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于南海北部的一道冷风正是逐渐向南移动，并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横过广东沿岸地区。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晚上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07点，升609点，总成交金额634亿7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34点，升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13点，升18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美团148.4升9蚊，腾讯控股280蚊升咗10蚊，盈富基金18.04 仙升6.2，阿里巴巴76.5升4.3，恒生中国企业62.04升2.5，中国平安45.4升3.55，碧桂园3.19升2.7，碧桂园服务19.96升2.98，友邦保险74.8升2.5，港交所294.4升15.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3，英镑9.369，瑞士法郎8.239，澳元5.216，加元5.806，新西兰元4.839，欧元8.09，每百日元对港元5.6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119。日经平均指数报27,999点，跌163点，港金报16,22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4.91美元，卖出1,745.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较早前嘅坏车啊，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而家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车多少少啦，排到去虎山道桥底。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在新界区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啦，近住沥源村快线嘅坏车咧都系拖走咗，咁而家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交通就正常翻。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去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呢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另外在九龙区啦，九龙塘的歌和老街有渠务急收，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住义德道中线封闭，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适时有助改善路边空气污染。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女朋友嬲咗咁点？佢可能咧系嗲你咯，咁你原谅我啦，唔系我每人要噶啦。 我当下系好受呢样嘢， 系咪？ 如果第一下我系会觉得个男仔晒得好可爱啊！ 唔该先啦，其实都遇咗啲错嘅人，太心软啦。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5点，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同你倾极都倾唔停。 解读20大报告。 中国式现代化其中一个特征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权解释，要促进共同富裕，必须解决好做蛋糕和分蛋糕的关系。一方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坚持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和财富积累机制，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将蛋糕切好分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急不得也等不得。 你觉得一个好的受访者有什么要素呢？ 好健谈，同很多故事可以分享。 啱，而呢班小记者真系遇到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一连六集访问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物专访比赛得奖者。 今个星期就有小学组冠军救世军田家炳学校分享访问驻校社工莫姑娘的感受。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咩嘢先系快活啊？我就觉得咧，做咩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咁就系最快活噶啦。如果你哋都想再快活啲嘅话咧，咁就记得每朝十点到一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啦、 啊，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一个难忘嘅冬天，同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喺冻嘅天气之下感觉到好温暖。 嗯，冇错。嗱，其实咧难忘同难挨呢样嘢嚟嘅吓，难忘就系即系 难挨噶， 系啦，我就两样嘢嚟咯。嗱，首先我想讲咧，我唔知你哋会唔会有呢种感觉咧，就系、我有时都会有嘅，就系咧唔知点解去到去旅行嘅时候咧。冻咧系会，你觉得系 特别， 你容易忍，即系你会觉得接受啲、你会接受啲嘅。 系， 但系咧，即系你今日 嘅地方就唔得啦。 诶，唔系，即系如果讲冻，纯粹讲冻啫。如果我喺香港咧，就会觉得辛苦啲嘅。系去到玩咧，咁就会觉得、 你嘅心态嘅问题。 心态，你会唔会噶？即系去到几冻嘅地方，第一可能你已经有晒心理准备啦，同埋可能你系真系想去感受一下嗰啲咩冰天雪地啊， 系啊，落雪啊， 又要戴嗰只耳仔，又要戴个毛毛球，即系你已经你系 enjoy 嘅。 系， 但系如果你每日翻工，哎呀好冻啊，起身啊咁样，咁嗰种咧系两种感觉。 系， 我又冇，我又冇，系啊，因为我觉得如果香港仲系有冬天嘅话，我已经好开心啦。唔系咩？ 系啊， 系啊， 系啊！我哋以前翻 学 嗰阵时候，哇！你真系冻到，冻、到要着棉衲。 系十月开始已经冻嘅。 系啊，咁至系香港噶嘛？ 系啊， 香港可爱嘅地方，因为有一年四季。 四季冇错， 而家冇咗啦。 冇错。 好啦，咁你话讲翻嘅啫，即系难忘嘅冬天啦，我讲先啦。我有一个难忘嘅冬天咧，就系有一次真系好 happy。有某一间嘅公司请咗佢哋嗰一班做业绩做得好好嘅同事，咁咧就去。北海道， 哇！ 喺嗰度咧玩三日两夜，同埋就喺嗰度开会同埋食饭。咁咧佢要请司仪，请咗我。咁重要嘅就系一个咧，因为佢嗱我都唔明，其实咧我有咩咁特别啫，系嘛？所以佢就话唔想俾佢哋同机嘅嗰一班嘅同事知道我系边个，所以佢 upgrade 我， 商务 坐去 business class。我就話其實真係得咧，我喺 economy 都冇問題嘅。我話我唔化妝，佢哋認唔到我噶。佢話唔得啊，因為佢哋全機人嘅話咧，我哋已經包曬成架機，都係嗰啲嘅就係會去一齊旅行嘅同事，所以咧唔可以俾佢見到你嘅。好大手筆， 好 大手 筆，係咪保險公司？ 好開心， 一定 好開心。 就開嗰啲咩圓桌會議 啊，百萬 百萬 會員， 百萬會員。因為其實咧攞到嗰班人咧都已經幫公司賺好多錢㗎啦，所以咧佢哋就係包咗架機。咁跟住重要係因為佢唔想俾我知，俾其他人知道，所以咧我坐 business class 係我人生第一次，仲要飛北海道。 坐 business class 真係好開心，我都人生都坐過。 因為佢感覺上覺得嘅就係 business class 或者係你 first class 咧，你係落個機先噶嘛，所以佢就全程基本上你係完全撞唔到。 俾個 surprise 佢哋 幾好。嗱呢一個 surprise 嘅話，佢亦都令到我好開心嘅，就係話你個感覺上你覺得有時若果你話要出席有某啲咁嘅情況咧，如果佢哋認到你係邊個，佢哋一定會即係捉住你影相啊，你小不免一定會有一啲 應酬一下啦， 係啦，即係呢啲咁樣嘅嘢，你要 entertain 佢哋噶啦。有時可能會惹嚟一啲唔係咁開心嘅嘢嘛，但你冇喎。全程就好开心啦，咁啊成个 VIP 咁样啦， 都食就食，瞓就瞓啦。 系啦，咁跟住咧，我去到嘅时候，我先觉得就系冇嘢啊嘛，我系咪就嚟死啦？所以个天要俾啲咁好嘅嘢我， 因為佢係去咗間温泉酒店。 哎呀！ 温泉酒店啊， 知啊！ 去到嘅時候嘅話咧，你直頭完全覺得嘅就係你係嚟拍一啲咧好高級嘅，係蔡瀾嘅級別先至會帶你去到嘅呢啲。喺山中度有一間温泉嘅酒店，你入到去仲要係嗰只瞓榻榻米啊， 仲有 嗰種咁嘅 個凳台有個暖爐喺裏邊，你伸 入 去又係好暖 嘅，係啦，好日本 feel。而且去到嘅時候接待你嘅人嘅話，冇一個人識得講廣東話，全部都係嗰啲日本嗰啲即係嗰啲係啦本地嘅婆婆，又或者係嗰度啲人啦。你覺得嘅就係成件事好傳統，好舒服。咁去到嘅時候嘅話咧，哇！去你間房你簡直就係癲咗，你真係癲咗。自己有一個少少嘅地方啦，咁跟住咧就係話你仲可以喺嗰度一浸温泉喎，因為咧佢哋就喺個另外一個地方嗰度，又未至於喺間房嗰度有你自己嘅位。跟住佢一帶我去嘅時候，哇！你簡直就係黐咗線。佢有一個叫做露天風呂，就係露天嘅，有一半嘅話咧佢係露天，你可以喺出面嗰度浸。啲雪落落喺你个头顶度， 好特别噶。 但系你个身系浸住好暖嘅温泉水，一路佢一望出去嘅话， 好似 postcard， 就好似 postcard 咁样嘅，就所有嘅山咧都系铺满住白 雪景， 真 系好似 postcard 嘅。 你簡直覺得你 係 你黐線嘅，你點可能係咁樣噶？重要嘅就係嗰一日啦，玩啦，好簡單就，仲要做好少嘢啫，都係咁抽下獎啊，俾啲佢哋啲 CEO 傾下偈啊，即係講下 speech 啊，做完啦，冇話嗰啲咁嘅嘢好多好繁瑣嘅，可能玩遊戲啊或者點 抽咗八個獎啊， 抽枝花俾嗰啲，抽咗八個獎嗰啲，佢有獎抽，但係好快就已經抽完啦。完曬之後嘅話，最重要，因為佢就係想你哋好好地咁樣咧，去享受呢一間嘅温泉酒店，你哋可以浸温泉啦。佢哋亦都會有一啲嘅活動，可能就係會帶你去小樽，帶你去北海道有某啲嘅地方嗰度，俾你哋去影相，同埋去出邊度食嘢，甚至乎有啲人嘅話去居酒屋，嗰種咁樣感覺，你完全喺曬一個北海道，仲要係落雪，你 book 都 book 唔到。去好凍，咁跟住嘅就係大家都好開心啦。咁跟住夜晚喺度食懷石料理，所以我覺得嗰次係我覺得人生當中嘅話，即係已經可一不可再嘅一次嘅咩啦。我真係好多謝嗰間公司咯。係啊，即係全程你覺得嘅就係、是、人生係應該係要咁過嘅， 我 食最好嘅， 成日聽佢講我都陶醉， 幾開心 係嘅，係 啊，咁咯。咁呢一個就係我最難忘嘅一個冬天咯。 即系其实冻唔冻都唔关系啦，因为其实嗰个成件事变得好美好啦，系咪？即系 非常美好， 配合翻嗰啲冰天雪地啊，白雪苍苍嗰啲景真系。我第一次见雪景，我都有一种好感动嘅感觉。 你喺边度？ 日本。 第一次落雪。 第一次喺日本，即系嗰阵时仲要系未系深雪，即系未系落得好劲。 系初雪。 初雪啫。 哇！初雪真 系。但系已经咧屋顶上面铺咗一浸咧，你会觉得系好似圣诞节嗰啲圣诞卡里边嘅画面。而真真實實，佢唔係一張卡啦，佢喺你面前出現，我淨係覺得個感覺好似 frozen 咗咁啊，即係好靜咁 啊， 雪景又好靜。 呢一幅畫其實係大自然畫噶， 好 靚，係啊，佢落嗰啲雪係落喺邊個位，哇，係好靚喎，感覺上你會覺得好乾淨咯。即係當然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住喺嗰啲即係落雪嘅地方，佢融雪你就好大件事，係啦，但係落雪係 OK 嘅， 冇錯。 好，請你哋到你哋， 好聽住歌先啦， 好啊， 翻嚟又繼續。大家都可以留言讲下啊，你经历过最难忘嘅冬天又系点呢？ 沿路与你离合百次，挨到这天失所其事，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至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 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获赏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无力再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到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明亦掉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漫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自杀了金沙，变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虽化灰，余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身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我想讲嘅呢一个嘅冬天或者呢个体验咧，同你发生嘅地方一样嘅，都系呢一个嘅北海道。北海道呢个地方咧，冬天嘅时候咧，真系几好玩嘅，同埋好多嘢咧，我系第一次，即系以前可能你喺图画上，你喺其他地方你见过，咁喺嗰度咧，我真系第一次去感受，包括乜嘢咧，系一个成个硬咗嘅湖。 嗯， 即系当一个湖本来系湖，但系结咗冰，跟住你战战兢兢试下 行落去， 行得嘅咧咁样。但系当你好惊嘅时候，你见到再行前大约一百码咧，有个孤独嘅老头咧喺度钓紧 鱼 咧， 凿穿个窿， 系啊，凿穿个窿，你会觉得喂人哋坐喺度钓鱼都系咁啦，你咪行过去望啊，即系呢啲你喺。即系我哋喺呢度好难见到呢啲咁嘅情景，即系有真系有个阿伯， 咁加上你神经张咧，啲神经张一定好惊，就谂佢呢张点算 啊？踩得 唔踩得？嗰个阿伯系真人定假人先？ 咁另外咧就系话咧喺呢个，我记得嗰时住嗰个叫山中湖啊，即系嗰间酒店叫山中湖，直情系对住成个湖噶。咁同埋去嗰度有啲玩意咧，我觉得即系都系第一次可以成家咁样玩啦，就系租一啲叫雪兜啦，我唔知你哋有冇玩过。一个兜兜咁样嘅，咁就如果你惊咧，你就咁坐喺度啦。但系有啲小朋友咧比较顽皮嗰啲咧，就趴咗个兜度咁样上咁样，喺一啲雪地嗰度，即系可以玩咗一日嘅嗬。即系嗰次就系咁啦，带埋啲小朋友咧咁样，虽然系好冻嘅，即系仍然系只手咧系冰晒啊咁样。系玩啊，你会觉得好热啊，要 同埋你嘘啲气出嚟。 系啊，好玩噶。 哇，几耐冇试过， 好开心。 请你食冻金。 系啦，咁我觉得嗰次个感受。我係好深，尤其是啲細路仔啦，大家到雪地嗰度掟下，掟下雪啊，又專登啪一聲跌落地啊，咁好好玩咯！即係我諗大家都可以，即係點都帶細路仔去試一次呢種喺雪裏邊玩耍的感覺，係好難得。 嗯，冇錯，好啦，都 幾開心喎！你哋嗰啲開心，我嗰次真係比較痛苦啲啊！嗰時啱啱出嚟做嘢冇耐咧，就同啲同事去呢個南京、杭州、蘇州、無錫去旅行。嗰陣時係冬天嚟嘅，我哋又係以呢個慳錢為主，咁啊一路住啲好噏耷嗰啲叫做賓館啦。咁然後去到有一晚，我哋由蘇州坐船去杭州。是夜晚要过一夜的， 那应该 OK 啊。 是啊，那那个船 OK 啊，因为有些棉被。那第二朝呢，哇，我看看，哇，出面落雪，我第一次见到落雪就在一个船那里见到出面，咦，我一粒粒那些什么来的呢？跟着我同学告诉他，喂，那些是雪来的。 嗯，定是你眼屎啊又。有一粒有一粒眼屎。 他说一粒粒我好多咁。 好难讲，他讲的嘢你自己要想一想，你明白 吗？但 是 你飘啊，你怎么不知道是雪 啊？ 未见过落雪。 你未 见过 你都应该想得到啦，是吗？ 定 未必知嘅。咁你第一下又真 的 未必知嘅。 是啊，原来真的是落雪。咁你去到杭州啦，但是呢我哋有一半人已经病咗啦。因为太冻啦，冇几 多度到啊？记唔记得？ 唔记得啦。总之系落雪。 你哋系冬天去旅行，你唔会带一啲御寒嘅衣物咩？ 有，但系冇谂过咁冻。 哦， 冇真系冇谂过咁冻。然后终于去，佢哋大家都话， 咁系几冻啊？零度啊？ 佢咪话唔记得 咯？落雪， 落雪啦， 落雪零度咯。 系啊，可能真系咁冻啦。总之我哋又喺个海嗰度，又觉得真系。 你啲 friend 同你应该差唔多噶啦，吓，即系求求其其是是淡淡咁样啦，豉油捞饭。 但我已经疏远晒佢哋啦。 佢疏远。是他们疏远你，不是你疏远他们，你搞清楚， 主体搞错了，主体搞错了， 原来是被疏远， 是啊， 那些人是疏远， 人家有个 group 啊，大家在说的就是 疏远，当年那条人，场 面那个人， 不要再 去，不过是你去那些冻的地方，你不要，你不带御寒衣物的。 总之唔够啦，然后呢因为好多人病咗啦，咁我又系负责去搵一间酒店，我又搵一间。 你负责啊？ 系啊，好平嘅，去到呢一半人已经即系嗰阵时咧好兴，譬如话一个双人房，我哋就住五六个人噶嘛。系啊，你未试过啊？就瞓喺地下，然后佢攞多几张被。我冇遮耳， 全部男仔嚟嘅，佢冇啲呢啲嘢，全部男仔。 有女仔， 我有女仔啊， 有女仔啊，听唔听到啊？ 有女仔， 咁佢咪就系遮啲耳咯？ 咁。他哋都仲系覺得凍，因為咧我就要求咧最平 攬住佢哋， 唔係嗰間房咧就冇暖氣嘅，唔提供暖氣嘅，因為再平啲。然後去到第二日，佢哋異口同聲同我講，不如俾錢啦。 你點會咁安排㗎，馬小強？ 慳錢嘛，頭先咪講。 但係所有人病曬 啊，好多人病咗。 怎会找他去安排这些这样的东西的？你如果不死要回来的话，我觉得已经执回身材了。 所以就疏远他了。所以就疏远他。所以疏远他。 智慧的。 到最后真的给了钱开冷气。 开冷气 还要 开暖气。然后当个房呢 有暖气。 大家感觉有暖气呢，仿如呢重生一样。即是死死 过。好贵的咩？你如果病晒你都仲悭嗰少少钱。 咪系咯。 记得啦。总之呢。 你唔记得啦。 第一次喺一个咁冻嘅房间。 对，但啲人都唔死嘅。 有暖气呢，哇，我觉得真係好开心㗎。是啊，因为香港嗰时比较细，未试过有暖气嘅感觉。但是如果响一个咁冻嘅环境，第一次感受 到。但你成个旅程样嘢悭钱悭钱悭钱，住最衰住最衰，暖气唔要。其实咁有咩好玩呢？其实咁样。 但 嗰时 嗰时系因为大家想悭啲钱。 嗱，又咁讲，我觉得嘅就系当后生嘅时候咧，你系会以呢一样嘢咧去作为嘅成就嘅。因为我真系有听过嘅就 系 有啲咁嘅朋友觉得嘅就系佢要挨，冇错啦，你先至会觉得嘅就呢一样嘢到我第时我老。好嘅时候，我讲翻我就觉得我自己叻啦。 即系2000蚊玩一个礼拜， 我玩晒咁样 咯。嗰次系好开心。 不过旅行病就比较麻烦啲咯。 系啊，真系。 我唔会想咯。我试过有一次喺澳洲啊，旅行病咗，哇，辛苦到啊。 好惨噶。 即系叫天不应，叫地不闻啊。同埋仲要，我冇保险啊，佢哋唔俾我睇医生啊。 哎呀， 睇好贵嘅私家医生啊。 好，翻嚟再讨论区，11:3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 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律政司今日会向法庭提出申请，押后处理有关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及违反国安法的案件。李家超话，如果中央接受建议，经人大释法并且得出结果之后，再处理此案是最合适，亦都相信是最合乎案件利益和整体法制的利益。李家超出席行会之前回应传媒提问的时候又说，他已经向中央提交报告，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香港国安法条文，以厘清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的海外律师或者大律师可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的工作。他留意到三个中央代表机构的声明都支持这个做法，他强调在香港已经有执业资格的外籍律师可以参与本港的案件，这个定义是清晰。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特区政府一直很尊重法庭的裁决，李家超作为特首和国安委主席，有责任推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制和机制建设，同法院审理案件是各司其职。谭慧珠说，全国人大会议当年就国安法的说明已经提到坚决反对外国和其组织或者个人以任何方式干预香港事务，原意就是尽量不要被危害国家安全执行的事情发生。自国安法定立之后，已经不止一次见到有外国议会或者政客借他的影响力干预本港司法情况。至于估计几时会完成释法程序，谭慧珠说相信会快，人大常委会将会在12月尾开会，如果将黎智英案押后到出年审讯，估计人大常委会未必需要召开临时会议。港区人大换届选举提名期听日结束，继续有人去到上环的选举工作办公室呈交资料报名参选。前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今朝亦都有到场报名参选，他说已经获得超过200个提名。现届人大代表自由党陈晓峰说，提交超过300个提名，当中包括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他会关注环保议题，发挥好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的特色和优势，服务国家，照顾民生。香港岛各界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朱立威亦都有报名参选，他攞到200个提名，参选政纲是关心青年发展，并且期望成为桥梁，将意见向中央反映。证监会主席雷添良到场提交212个提名参选，寻求连任，期望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继续作出贡献。南韩总统尹石月表示，中国有责任和能力影响北韩的行为，呼吁北京劝阻平壤发展被禁止的核武器和导弹。尹石月接受路透社专访，敦促中国履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说不这样做的话将会导致东北亚的军备增加，提到北韩的行动正是导致日本等周边国家增加国防开支，并且增加美国战机和军舰的部署。尹石月重申，中国尽最大的努力促使北韩无核化，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又强调如果北韩进行新的核试，南韩和盟友将会采取前所未有的举动回应，但是他未有详细说明。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炎热，晚上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听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一两日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74点，升674点，总成交金额752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4点，升2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81.4升11.4，美团149.9升了10.5，盈富基金18.09升6.7，阿里巴巴76.75升4.55，恒生中国企业62.34升2.8，中国平安46升4.15，碧桂园3.2升了2.8，碧桂园服务19.94升2.96，友邦保险75.05升2.75，港交所296.4升17.4。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38.57，瑞士法郎0.947，加元1.344，人民币7.182，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3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6点，跌咗156点。港金报16310蚊，跌咗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56美元，卖出1750.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影响到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宠物公园一段就挤塞，车龙排返去环保大道回旋处。由于有水管急收，窝打老道来回方向近住新田地街有一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另外大围的车公庙路都是有紧急工程，车公庙路去返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一带都是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天马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和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应该要注意行人及其他车辆的安全，这样才可以做到好心态出行。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中环苍穹， 揽月九天， 国剧830， 问天。 作为首部新时代航天题材电视剧，剧集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中心及国家航天局对地观测与数据中心等联合指导制作。 国剧830，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在黑暗剧场，台前幕后都有不同帐别的成员。创办人 Comma 陈显宏话：这个不是他们的卖点。 我哋就好少话一开场或者喺嗰啲宣传啊里边就放大哦，我哋嘅成员咧系一啲残疾朋友啊，大家咧嚟叫做同情啦，可能真系叫做嚟支持佢哋啦。咁反而冇。 咁佢哋嘅卖点系乜嘢咧？留意星期六晚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四通八达》。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 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商，上 nd.gov.hk 了解更多。 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野。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咏薇吴姑娘。我觉得最丰收最快回的时刻呢，就是当拍摄完十几二十个钟头之后，回到家冲完的靓凉，洗完的靓头之后呢，就即刻咧乾乾淨淨坐喺張飯台前面，棟高只腳，食住我最中意嘅滷水鴨舌、滷水豆腐同埋一根菜心。呢、這個 moment 喺呢幾年裏面咧，係我最豐收、最快活嘅時刻，同埋每晚最期待嘅時刻，真係好豐收噶！ 知你豐收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好啦。头先讲咗最难忘嘅冬天啦，问下点样可以有一个保暖嘅方法。我发觉我哋嘅朋友们咧，真系五花八门啊！有一位 Alex 佢话。好簡單，攬人啦，唔係月餅喎嚇，唔係攬人月餅。 我同呢個正，呢個正， 我都覺得係啊，即刻暖啊。 係啊， 或者揾隻手啜下佢，重金咁樣擺嚟佢最暖嘅地 方。 我啲女仔好中意咁樣講， 係啊， 俾個暖一陣先咁啊，伸隻手。 呢個係其中一個咧喺韓國嗰度咧票選嘅，就係話令到對方會覺得嘅就係即刻會有呢個動心嘅感覺嘅，就係攞住對方嗰隻手嘅話，將佢擺落去自己大 最暖嘅地方。 係啊，有啲動作噶嘛，有啲小動作，你會話發覺就係會令到大家會覺得哇，喺冬天嘅時候突然心動噶嘛， 係啦， 呢個好正噶。 另外咧 ，Ling Lau 咧，佢就話記得有一年好凍啊，暖爐都賣曬啊。嗱，其實好多人係真係嘅，係淋到好凍先去撲暖爐咧， 先掘正。 通常我都試過，係買唔到嘅， 冇嘅。 最平最貴嗰啲都賣曬， 係啊，係啊， 揾部睇啊都冇。咁咧，佢喺屋企咯，著勁多衫啦，著埋襪啦咁樣。跟住再唔得，再打埋邊爐啦咁樣。佢打嘅時候好暖嘅，係啊，真係食嗰時候好暖喎。咁你只會食完噶嘛，食完又凍翻， 真係好快凍嘅。 係啊，於是又匿喺被裏邊睇電視咁樣。 正啊正啊正啊正啊！ 係啦，咁同埋咧， 你可以咁做啦。 有好幾個人都提議過嘅，食乜嘢咧？就係食羊腩煲啦。或者食一啲叫辣胡椒面啦，胡椒面得唔得？ 得胡椒面得， 成 個 人 可以合合噶。食完之後 有咁勁咩？ 真係真係得嘅，你試下。 煲仔飯啦，胡椒面啦，羊腩煲都係好多人提議嘅一種咧，叫做保暖食物。 非常同意。嗱，仲有另外一個嘅就可以即刻試下嘅咧，就係咧，我會覺得有一次我俾人哋呃咗嘅，就係喺有某個呢個大南街。見到有一間嗰日好凍，唔記得咗係邊一年嘅冬天啦。咁突然之間你發覺哇，凍凍冰冰凍冰冰。咁因為想去感受啲文青嘅感覺嘛，所以你去嗰個地方嗰度行下。咁點不知見到佢就開咗有一間咧，就佢正係可以入去咧，就攞走嘅，即係買完咖啡你只可以攞走嘅啫，冇地方企喺度飲嘅。一間咁樣嘅 coffee shop 入到去嘅時候咧，佢同我講嘅就係話咧，有一本有一個飲品叫做 Memory。咁我就咩嚟嘅咧？佢就话如果你嗌咗嘅话咧，我就会冲俾你饮啊！ 喂，有啲 试下先咧， 系咪？ 系啊，挑逗啊！ 咁因为咧，我就觉得好劲啦！咁我就饮， 系啊，又中招。 其实只不过好简单嘅啫，系一杯热嘅朱古力，跟住上边摆一啲棉花糖，跟住我就话点解呢杯嘢叫做 memory 咧？佢就话原来呢一间 coffee shop 嘅老板娘，佢以前咧喺英国读过书，咁咧就系喺最冻最冻最冻嘅时候，你就系冲一杯热嘅朱古力，上边摆嗰啲marshmallows。擺嗰啲 棉花糖 仔，當棉花糖仔慢慢溶嘅時候嘅話咧，你一路飲落去嘅時候就好 creamy 嘅感覺，呢個就係佢嘅 memory 啦。 我嘅 memory 係咩嚟？知唔知？ 離曬譜 啊！我嘅 memory 就係細個嘅時候咧，係啲暖氣水櫃掹一支媽媽奶出嚟，係 哇， 揸住佢唔好飲住。 佢個 slogan 叫做暖在手、暖在口、暖暖在心頭啊嘛。 你啲日子都試過啦，即係飲暖氣水， 試過試過。 係啊，所以我嗰次我就飲咗呢一個咧，就係咧熱朱古力再加埋呢個棉花糖，咁咧就係有一杯叫做 memory 嘅嘢，我呢世都記得嘅。好啦，另外有一個嘅就我覺得咧，而家就嚟接近聖誕節咧，大家可以飲嘅一種叫做香料酒，叫 malt wine。如果咧你喺你去 Michael and Sarah。 知唔知？ 我知 道， 我知道。 Michael and Sarah 咧係有一支成支買嘅、嗯，買完之後翻去嘅話， 佢真係酒精含量高唔高？ 酒精含量一定唔高，因為佢係熱嘅。當你一啲酒或者係紅酒，你真係煲咁上下嘅時候嘅話咧，佢、啲酒精係揮發咗少少，冇咁容易醉，但係有微醺嘅感覺，即係你飲嘅時候。好啦、 啊， 咁其實做法好簡單嘅啫，你甚至乎你可以喺 Michael and Sarah 買一支啦，咁跟住咧你就翻去咧用一個橙切咗佢之後嘅話咧就擺埋落去、一齊煲，咁、就可能你中意嘅話可以再加少少 cinnamon 就係肉桂條，咁、你可以擺落去又得，又或者咁唔浸落去又得，有啲人唔中意嘅你可以唔加，咁跟住咧就去等到佢開始。已經開始有少少就滾滾地嘅時候嘅話咧，就熄咗火去啦。跟住咧就倒落個杯嗰度，倒個乜嗰度，跟住你慢慢飲，哇！ 正啊， 嗰種感覺，或者加條肉桂條喺度撩下撩下添。咁跟住你就有多陣味。呢個就係我非常之recommend 大家嘅，就係可以喺嚟緊呢兩日嘅話咧，你可以有一種聖誕節嘅氣氛，又有一種咧就覺得好暖嘅感覺。你飲完之後嘅話咧，其實揾你瞓覺，我覺得係非常之舒服嘅。 你令我諗起日本。暖嘅清酒都系 冇错啦， 正系 啊！你嗰啲暖嘅酒嘅话，你又有一种嘅就系舒服感觉，因为你饮咗落去系啊， 暖胃啊！ 嗰啲酒精唔错，冇咁敞喉嘅，系啊！你可以试下呢一个。 另外有个朋友 Jason， 佢话咧第一次去日本滑雪啦，佢话冇带保暖耳罩。其实咧，如果落雪嘅地方咧，唔好睇小耳罩，同埋唔好睇小如果耳仔冻咧系好冻嘅，即系可以好辛苦嘅。佢就咁出去滑雪，后来咧只耳仔冇咗感觉啊，入翻室内咧摸佢。都唔覺得，佢當時仲驚會甩添嘅，即係而家諗翻就覺得自己好低能咯咁樣， 係啦，執熱佢咯。 另外咧 ，Wendy 佢話咧，我記得最難忘係一次咧近聖誕節嘅跟團喺北京旅行，好期待啦咁樣，點知真係喺平安夜晚咧酒店房見到落雪， 落雪 第一次見到，開心到即刻跑落去睇啦，係啦，定都有一件唔開心嘅事。有一日一行八人咧去到義和團嗰個湖度行，可能啲冰唔夠實，好跣噶，係好跣噶，其中有四個朋友跌。咗落去，哇！嚇到我不知所措。當佢仲有啲人喺度影我哋，咁我嬲，影咩啊影？跟住我就拉翻我最相熟嘅朋友，可能我哋企喺度會有危險啦，所以突然有個當地熱心嘅市民咧，將我哋拉低咗。後來佢哋幫手將所有人拉翻上嚟，當日零下12度，全身濕曬咁咯。咁呢次佢真係非常之難忘，好跣噶，即係冰， 係啊。 不嗰啲叫令面嗰啲咧，好事、 啊。 我試過，上頭先我講幫我喺度咧，就係嗰次咧行行下，忽然之間喺毫無心理準備咧，我一跌， 劈拍， 我拉埋個仔一齊跌，即係一大一細成個瀡咁樣瀡咗落去，好彩冇受傷咁咯。 街坊方面嘅話，有冇有啲 有啊 難忘嘅或者的 有不同嘅朋友們嚇， 聽先。 好，我哋聽聽呢一個咧，就係、是、啊。钟仔啊吓，阿小陈啊， 阿小陈， 小陈 又嚟啦，小陈 系啦，诶，对唔住，我揾翻阿小陈， 冇问题啊，阿陈太同埋阿小陈其实有一 pair， 陈太都有嘅，系啦，咁不如听下陈太先啦， 有得啫， 好，陈太就喺度啦 ，OK， 陈太到底对你佢点样咧？ 其实香港嘅冬天咧，即系又唔系话真系会好冻，亦都唔会话好长时间好冻，所以对于我嚟讲咧，我就唔系觉得好难挨嘅。但系咧，2021年嘅冬天咧，我就记得咧系好深刻印象系，嗰阵时我仔我谂6-7岁啦，就同佢做咗一个手术咧，就系、是、叫做割不皮嘅手术啦。咁嗰年嘅冬天咧就好难忘啦，因为咧佢唔可以着一条裤咧系头啦，要着一啲中间有个窿嘅裤，咁俾佢个伤口咧就可以揾个杯吸住咗，咁然后就冇，即系如果佢着一条裤冇窿嘅咧，咁佢咪好容易嗨到，就唔可以嗨到个伤口。所以咧喺咁冻嘅情况底下，佢仲要着一条裤，中间有个窿咧，其实就我自己就好肉赤啦，因为又惊佢冻，又惊佢冷亲啦。咁有阵时半夜佢要去厕所咧，就会去完一次厕所又要洗一次伤口喎。咁有阵时佢又会觉得洗伤口好痛啊，条裤又会整污糟咗，又要换啊。咁喺咁冻半夜嘅天时咧，成个礼拜都要同佢即系做同样嘅嘢，都冇得着一条完整嘅裤。咁呢个系我自己最深刻印象咯。咁但系就虽然你讲得好快过嘅，可能即系个零礼拜就已经唔需要咁样啦。咁但系咧嗰段时间咧就又见到佢痛、哦，又冻、哦，嗰条裤有个窿、哦，哇！真系阿妈就真系好心痛咯、哦。 哇！陈太真估你唔到、哦、 喂，咁我突然间谂， 咩日子月份割啤啤皮啱咧？ 我唔知道。 嗱，你热天，宁愿你冬天。 唔系嗱，你热天你又会不停出汗啊嘛。 系啊，所以咪宁愿冬天啦。 因为任何如果有伤口，你热天咧，你流汗会又要发炎噶 嘛。 冇错、 啊。 但佢又觉得啱、啊，又冻、啊 嗯， 又有个窿、啊。 嗯，干爽啲。 即系又冻 但系其实嗰两条腿可唔可以谂啲方法啊？咩两条腿？ 两条腿 走路，因为其实你条裤你唔着得啫，但系你只脚你系 佢着得，但系有个窿啊，即系嗰个位啊，系啊，有个窿。 即系佢有着条裤嘅， 系啊，但系嗰度有个窿， 但系有某个位哦。 系啊， 我听到都好冻又痛。 我就谂紧，我就搵啲嘢包下，包下嗰两条腿啦。 我有冇谂过？我系即系，因为嗰系伤口嚟噶嘛，等于。就唔可以即係要小心啲處理囉。 嗯，但係你講呢啲傷口嘅話，我都記得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去做呢個 tattoo。嗰個師傅同我講，佢就話你最好如果你係做啲大塊嗰啲呢你不如冬天嚟。 嗯， 系啊，就系、是、等于头先你所讲嗰样嘢啦，就系话你嗰个伤口嗰个愈合咧，冬天系会比较好嘅。嗯，就系咁啦。如果你或者夏天嘅话咧，系比较容易啲会感染咯，咁样就比较麻烦、 啊啊。因为你出汗啊嘛， 出汗啦、啊，同埋你系有伤口嘛。 好啦，另外神光小白， 来吧。 大家好，我系白拳头小白。試過有一年嘅冬天啊，印象最難忘。喺外地生活啦，咁啊又落住雪，咁啊但係自己嘅住嘅單位屋主又冇交電費，咁啊搞到停咗電，冇暖氣，仲要咧就係冇熱水沖涼。咁於是乎自己就沖咗個好凍嘅凍水涼啦，冇辦法，因為我中意乾淨，所以點都要沖下個身。咁啊最慘嘅咧就係連煮食啊都因為冇電咧就搞唔掂。啊好彩啊附近嘅鄰居咧就知道我呢個單位冇電啦，大家亦都幫下手煮下嘢啊，甚至乎咧就係俾啲熱水我去到旁下身，所以你話啦，呢件事雖然好慘，但係體會得到人間有愛係相當之温暖嘅。 咁樣。 想不必掙扎的過。永远有挣扎，靠某次灿烂而活，永远会腐烂。有猛风吹过，有猛火烧过，然后我静了，为你静了，然后看着你，原来已经几次的吵架，我应着大家。疲倦吗？仍然靠着我坐下，努力地为了你呐喊，连灵魂烧光都不怕，再发觉压力很浪漫，明白吗？原来要经几次的火化，再多一次的艰难。抱着谁，抱着谁痛下，暴烈地为了你。 白这是爱，就快消光了，消光了吗？ 即系各家人唔同嘅方法，咁啊，你呢位朋友咧 ，Angel 咧，佢话咧，如果冻嘅时候咧，就系梗系食一碗热辣辣嘅，你估系咩咧？就系、是、姜嘅番薯糖水， 超正， 辣嘅番薯糖水 啊， 系咪啊？ 系，冇错， 都系可以驱寒嘅。另外咧 ，Anora 咧，佢最难忘冬天就喺东欧波兰首都华沙凌晨时分搭呢个巴士嘅时候咧落雪。當時咧，先第一次見到原來雪花真係有圖案， 係 啊，我都係 每一個都唔同 嘅，係每一個都唔同嘅， 好勁 嘅。我記得嗰陣時喺北海道就係佢落喺個玻璃窗黐住喺度嘅時候咧，你覺得哇好靚啊， 好靚啊， 係 啊，佢係冇相同嘅， 係啊， 係啊，所以咧好開心，同埋哇，你真係覺得大自然點解可以咁勁嘅咧？ 冇錯，真係好靚。 哇，華沙一個好想去嘅地方，東歐國家好嘢。 香港咧，即係如果你真係要感受好凍咧，即係有時候有啲人會喺好凍嘅時候上山頂咯。你有冇做 大帽山啊？ 我 冇試過， 冇試過， 因為塞車，我試過。 塞車即係多人上一陣， 太多人啦！當佢一結霜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大帽山咧就會有好多人會揸車上去噶嘛。 熱點啊，變熱點， 千祈唔好。 塞住喺中間，走唔走到噶？ 我就冇上去啊！你明嘛？即係個車已經去到咁上下嗰啲咩石崗嗰啲位置嘅時候， 就已經排曬隊啦。 太熱鬧啦！旺角咁樣做乜嘢？ 嚟呢度做咩啦？睇結霜。 係啊，無謂啦。 相當就未必見到嘅喎。 係啊，係 啊，未必㗎。 未必，真 係 未必。 我就唔會咯。係啊，就嗰次試過之後，我就覺得我就唔好啦，中伏。 講到保暖方法咧，今日其實咧，我睇咗有啲講保暖嘅咁嘅題咧，除咗頭先有個關於羽絨嘅安全咧。另外咧就小心啲啦，唔好喺小朋友嘅太貼肉嘅地方貼一啲叫暖包， 係， 因為佢唔知道咧，有時佢小朋友佢可能辣灼傷嘅咁咯。有冇試過啊？即係 我唔用嗰啲嘢， 你唔用嗰啲暖包嗰啲，但真係暖啲 嘅 喎，有時你可你貼喺裏邊咧，啲心口背脊啊嗰啲位真係暖啲。 我試過一次做嘢，有人教我嘅，咁就係因為你做嘢嘅話，你女仔就算你冬天都好啦，係嘛？就算你嗰啲咩呼林換冬華，你都一樣係著到低胸啊嘛， 性感衫。 咁啊可以點樣？搞啊！咁就總之可以有肉嘅地方，你就要整啲暖包咯。咁啊貼曬嗰度，我就唔覺嘅， 遮住咗嘅， 遮住咗嘅，冇錯啦。就可能你嘅馬禮服，你有啲地方嘅話，你係貼肉噶嘛，咁啊有布噶嘛，有布啲地方嘅咧就貼嗰啲咯。 但我想問咧，你就算貼咗睇唔到嘅地方，但你打出嚟嘅地方好多噶嘛， 係啊， 都可以 balance 到嘅。 感覺上你會好好多。你試下唔貼啊！哎呀，你搣咗佢嘅話，你就會知道就貼，幾打就貼。 我一聽你咁講，已經覺得好冻啦！ 我试过好几年前啦，即系嗰阵时想同太太再影翻婚纱相，咁就喺一个好冻嘅日子咧，喺一个户外影相， 哇！ 你谂下系要着住羽绒嘅，都埋啦，即系 除咗佢， 系啦，啲人帮你攞住， 影，快啲着翻，快啲着翻。其实真系冬天如果大家影婚纱咧，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好似阿 Sarah 就 系， 因为嗰啲婚纱实好薄啦， 系啦，又吉肉啦， 系啦，好薄啦，好少布啦。呢度系路，嗰度系路咧，系真系冻到咧好紧。 又咁讲，我觉得如果你影婚纱嘅话，又系咪冬天又好过夏天？ 系啊，冬天我 男仔仲辛苦。 因为我觉得婚纱嗰啲 material 系唔适合你喺 现实生 活，系啊，热辣辣，即系住你就着出咗汗，跟住又黐住你嗰件衫，尤其是系女仔嗰件婚纱，我觉得简直系酷型嚟噶。 男仔辛苦啲，嗰啲黑色西装咧， 唔系啊，我觉得女仔辛苦啲，系啊，仲要行出去海边嗰度踢到啲水咧，嗰件婚纱。我覺得真係 一啲都唔正噶， 係啊， 污糟邋遢。有好多人又話好中意嘅就係嗰啲叫咩啊？喺海灘嗰度搞一個嗰啲結婚啊嘛。但係我有啲朋友搞完之後，佢就話你千祈唔好。 點解啊？ 啲沙又蝕曬落啲衫度， 即係睇又靚啦，都係有排搞。 有汗劇就 OK， 但係好麻煩㗎。 睇汗劇算數啦， 睇就算啦，唔好做啊。好啦，翻嚟十二點，翻嚟我哋咧，十二點之後就有。 马老师漂流教室 今日讲乜嘢？ 崩口人忌崩口碗，崩口碗忌崩大碗。 O K， 崩口碗忌崩大碗。 到底崩大碗同崩口碗系咩嚟嘅咧？ 用崩口碗饮崩大碗， 会唔会好味啲？ 流晒 系咩？咁啊，记得听一阵间嘅马老师漂流教室啦。 镇就新增超过200宗个案。 南韓過去一日新增71,476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41個患者離世，累計超過2,703,000人染疫，30,454人死亡。現有重症患者有491人，連續兩日逼近500人。韓聯社報導，受到週末過後檢測數量激增的影響，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日增加49,000多宗。在天氣方面，廣東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位於南海北部，此外是位於華南北部的一道冷風正是逐漸向南移動，並且會在今晚至聽朝橫過廣東沿岸地區。預測大致天晴，下午炎熱，晚上有一兩陣薄霧，吹微風。展望聽日北風增強，日間氣温顯著下降，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區氣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兩三度。現在氣温是27度，相對濕度76%。香港電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3点，升665点，总成交金额81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4点，升235点。部分活躍港股的造價，盈富基金18.08元，升了6.6元，美團150.3元，升10.9元，騰訊控股280.4元，升10.4元，恒生中國企業62.24元，升了2.7元，阿里巴巴76.75元，升4.55元，中國平安46元，升4.15元，碧桂園3.19元，升2.7元，碧桂园服务19.76元，升2.78元，友邦保险75.15元，升2.85元，港交所296.4元，升17.4元。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12，日元是，英镑是9.378，瑞士法郎8.251，澳元5.239，加元5.814，新西兰元4.849，欧元8.1101，每百日元对港元5.63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9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006点，跌156点。港金报16,310元，跌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9.78美元，卖出1,750.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啊，龙翔道天桥去返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盘苑嘅，就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喺龙盘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花园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另外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在芜湖街。在新界区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围的车公庙路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去富豪花园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公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咁提一提大家啦，咁由于渡轮嘅消息，由于有船舶紧急维修啦，富裕小轮屯门至到大澳嘅渡轮服务班次咧系会有所调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龙翔道天马苑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天水围天影路流浮山同埋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 男神傻更更，我第一次听喎。 扮、傻唔系真傻，中间系有一线之差嘅。 佢出题系阴我噶，大家记住啊，系扮傻更更。一个懂得扮傻嘅人，其实系最聪明。 逢星期六下昼三点至五点， 分神、 小亮、 Nami、 Mika、 船仔、 Vicky、 莉莉姑， 一五零遇上一七零，新时代奋斗者，你倾极都倾唔停。 十年如歌，人人广播。 可以开麦，自己监制，自己构思一个节目，实现咗好多人嘅梦想。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第一个十年， 有呢个平台咧，佢宣扬开去， 帮手发到一啲声音出嚟。 下一个十年，期待你嘅声音。 CIBS 现正接受申请，即上 cibs.rthk.hk。 后日下昼五点半截止，填好表就快啲揿提交制啦。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同交回表格。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署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漂流教室 ，floating classroom， 马老师啦， 大家好，今日咁乖嘅你哋， 系啊，你小心啲啊你，系啊，越乖越得人惊啊， 冇错啊，美丽嘅衣服下面就系丑恶嘅心灵啊， 冇错啦。 其实呢我对住你们两个、啊、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心 变态咯，喜 欢怎样就怎样 咯，是啊，有所谓啫。 唉，少女藏刀 当然啦， 口蜜腹剑， 糖衣毒药、啊、 今天的题目就是崩口人忌崩口碗，崩口碗忌崩大碗。两位有没有吃过崩大碗？ 有， 我没有。 以前有得賣 嘅，係啊，街市有得賣嘅， 係啊，好似啲涼茶咁嘅、 啊，綠色嘅， 綠色嘅， 係聽講話好涼嘅，係啊，超涼嘅，係啊，人人啱飲嘅， 有啲女仔唔好亂飲， 唔好亂飲， 冇錯啦， 冇錯， 就係、是、因為咁出事啦，係 啊， 係啊，所以但係因為嗰陣時咧。因為最兩三年前我撞翻一個中學嘅舊同學，佢依家係響 男定女啊？ 男嚇，佢依家做咗婦產科嘅 醫生， 主任醫生係啦。咁、話説咧，我哋讀書嘅時候咧，因為我同佢， 你有冇睇佢啊？咁間唔中咁檢查， 佢唔係睇婦產科，佢睇獸醫。 唔係，佢睇下婦產科，佢睇婦產科嗰啲婦產科。 哦， 問佢攞啲藥丸。喂，整幾粒咧？梗係冇啦，唔做呢啲嘢啊！ 好難講啊你！ 喂，你其實係咪細路仔嚟嘅？ 我係細路仔把 聲，佢成日變噶嘛， 但我有個老靈魂。 冇錯， 我聽你講過啊，奧數。 我哋系中学同学， 老灵魂啲细路仔好难揾嘅， 系啊，脑海先多啦， 系啊，或者 O biscuits 都有啊， 五饼二鱼你听过噶啦， 听过，我哋讲个故事啊嘛， 系啊，唔系啊，五个老饼两个多鱼， 哦，呢个。咩书睇噶？ 咁你系属于第几个啊？ 你系第几个？ 我系 common setter， 几好睇喎！吴炳如，你写个古仔啊？吴炳如， 我都挺好听的会。 对啊没错啊。 要 找七个人做咯。 没问题啊大把人我 觉得。好的好好。 一个人可以饰演几把声。 就是啊。好咁啊话说呢当年呢细个嗰时呢 form 3, form 4呢有一年暑假。这个同学仔呢死都要。 即是这个主任医生。 是。 你讲他童年的时候。 童年的时候我不记得 form 3 and form 4啦。他是都要拉我去做暑期工。我说去哪里做啊因为我住九龙嘛。他说。 他住哪里 他住香港。 咁都系咯过海咪神仙咯。 係呀佢叫我同佢去一间叫龙门酒楼湾仔。 龙门酒楼 係呀就一电车路前。 我记得我记得我记得。 好有四五层高嘅。 係我记得。 当年即係香港啲有名嘅酒楼。 係冇错。 有名酒楼嚟㗎。 係呀。 係 呀。即係。 个名好似好 好劲咁嘅。即係湾仔人实知㗎啦。 係 呀。你有冇去过饮茶 有有有。 我感覺上，我會覺得如果你話去龍門飲茶咧咁樣，你會覺得佢就係佢應該係啲江湖中人， 三嚿九樓咁樣，係啦係啦。 嗱， 龍門客棧啊， 因為個名係 好勁 㗎， 係咪電車路對住嗰間？ 冇錯，嗱，佢嗰個位置咧，就真係好似好繁華咁。 係啊，係好繁華。 居水馬 嗰個灣仔區嗰度係好繁華。 門前有一個好大嘅報紙檔， 係 唔知你記唔記得？ 記得。 總之啊，攤曬喺度，係啦，一半係報紙，另一半係 以前啲報紙檔冚唪都好好 系啊，又卖烟仔、啊， 好多嘢卖嘅， 有啊，有玩具啊， 系啊，咁嗰几条街咧都好繁华嘅，咁系都要掹我同佢一齐去做暑期工， 嗯， 我 话咁有人陪好啲嘅， 系啊， 细路仔啫， 咁点解一定要去嗰间啫？ 佢點解 要佢佢啫？ 係一定嗰啲嘢，因為佢話咧，佢裏邊咧有個阿 uncle 喺裏邊做， 哦、 就掹佢去做、哦、做小工，即係小工嘅意思， 即係 斟下水啊，係 啊，咁咪斟水冇得斟啊，即係譬如話啲廚房出咗啲嘢嚟，我哋就擺喺出邊，俾、人哋去攞嘢。總之咧、我哋呢啲咧 有幾多錢㗎？ 全菜都唔係啊， 全菜係 咪啊？全菜都唔係啊，只不過就係喺 點擺去 B 點， 係啊，冇錯。哦，咁好難出錯啫，但係你好難講。 我好似系试过入 呢方面，佢好叻， 佢好叻， 佢善于出错，善于出错， 佢一定 系佢一个资深出错员嚟， 唔系资深出错员，系资深出错员，赢咗第二位第一噶啦。 Mistake maker， 冇 ，Senior mistake maker， 唔系 mistake， 系 Mr. Tech， 咩叫做 SMM，SMM，Senior mistake maker， 咩嚟啊？咩意思啊 ？Senior mistake， 有呢个卡片度。 咁佢掹我去做，佢话好好人工噶，因为嗰阵时咧，我话翻香港、啊。 问题，点解要醒你啫？ 唔系，因为我同佢 陪啫，系啊， 系啦，因为坐隔篱， 即系始终两个人去做咧，就个心会定啲啊。 咁你 form three form four， 但我想知道有几好人工啊？ 几多钱啊？你记唔记得？又唔记得？ 应该系计日薪噶啦，系咪？ 系啊，但系真系好好，因为咧点解咧？包几餐？ 哦， 任你 至少 几餐？你翻几多钟噶？ 嗱，我哋翻朝头早嘅，我就佢又翻七点，我话我真系翻唔到七点啦，即系嗰时 因为你交通时间又要计埋， 系啊，早茶好兴旺噶嘛，咁我就话我翻九点，最多我夜晚 九点人哋茶试过咯， 未过啊，嗰时跟住一路做晏昼啊下午茶， 呢啲咪懒鬼，九点梗系太晏啦， 嗰度 酒楼嚟 好多人， 咁你一去到食嘢先系嘛， 梗系啦， 整啲龙虾饺先买，食到十二点， 系啦，我开工啦， 食晏咯，唔系开到食晏时间又再食， 咪系咯。跟住落場啦， 佢其實有冇做過嘢咧？其實真係有冇真係做過嘢？ 千日照豆啊， 千日照豆 嘢又唔做。 喂啊，呢位小朋友，你嚟咗食咗四個鐘喎，你開得工未啊？你以前个肚腩都系咁大噶， 我估你都应该系咁谂嘅，系嘛？ 嗱，我真系有谂有嘢食嘅，非常开心。 系有嘅，跟住 即系你系咁谂，所以你先至陪佢啊？ 系啊， 意思系你明唔明啊？ 唔会啊，我真系 即系借啲耳咁，跟住又唔做嘢啊，跟住又搵啲报纸冚住瞓一阵咁嗰啲咧。 我瞓觉我哋都试啊，佢带我去，因为落场啊嘛，嗰时都有落场， 有几个钟 咁有啦，因为佢有一段时间冇嘢 啦，因为咧有四层楼嘅， 但唔走得噶嘛， 唔走，唔系你可以走。即系总之咧，譬如话三点到五点咧，你自己落场，落场你要翻。 但嗰两个钟你唔知做乜嘢，通常匿埋瞓觉嘅。 系啊，咁佢就话，因为咧有成四层，咁啊通常咧一二楼可能仲有啲人饮下午茶咁样，三四楼咧就闩咗，熄晒灯，同埋四楼 咩上面系拉张凳瞓一阵。 系啦，四楼做宴会嘅，即系譬如话有人摆酒啊、乜物啊咁就，咁啊就同我一齐就匿喺度瞓觉。遇事者咧就过咗几日，我好快。佢有一日咧，佢喂跟我嚟，我去边啊？ 佢話門口咧有一檔賣崩大碗嘅。 嗯 叫我去試一下， 有嘅，以前有嘅， 唔飲呢啲嘢嘅喎，即係綠色好， 淨係好似賣崩大碗嘅就嗬，佢冇其他嘢嘅，有個嗰啲咁樣嘅木仔嗰啲手推車， 係啊， 一堆草咁樣嘅。 我細個嘅時候咧，都見到呢三個字咧，都覺得唔知咩嚟， 係啊， 即係我唔係好有衝動飲嘅啫，借汁咁我知係咩啊？係 啊，總之青 B B 嘅， 係啊，佢嗰種綠色咧好假嘅，係 啊，假綠色咯， 即 係青綠色嘅嘛， 唔係咯， 我冇記錯，係啊，一杯杯咁樣。由原子杯裝住嘅， 同埋咧，我覺得佢好好污糟啊，同埋因為佢洗杯咧就乜懟落去， 係啊，唔係嗰陣時所有呢啲， 係 啊，咩都係㗎，係 啊，椰子汁都係咁， 係啊，椰子汁啊， 佢唔會將我哋係啊用鹼水，唔會㗎， 亦都唔過水。 你有冇試過？有時你飲飲下個啦，有啲口水味。 咩啊？你喺嗰啲街邊係咪當食食下咧？嗰啲碗你覺得滑潺潺嘅，仲有啲油嘅， 有口水味㗎。 係啊，有口水味㗎。係 啊， 好核突㗎。 跟住你唔好咩咯，唔好吸氣，快快嘴水食咗佢就算。以前真係咁㗎咧， 啊、真係浸一浸㗎咋。 我知啊。咁佢叫我話請我飲，因為咧佢話咧呢個咧阿姨咧係佢啲親戚嚟， 好平 嘅 啫喎，崩大碗， 總之 係 幾毫子嘅啫。 佢又識嗰個阿姨啊，咁犀利嘅。 因為點 解？佢陰桃就喺酒樓，阿姨啊整崩大碗，仲有啲咩添啊？灣仔 解 百行百業都關佢事喎。 唔係點解佢會叫阿姨嚟咧？ 仲有啱佢喺酒吧。 仲有 一个喺二楼，系啊，仲有啲夜总会，立晒成个湾仔，所有都系佢有份。 所以佢话点解叫阿姨嚟咧？就系佢叫我晏昼帮手攞多几笼点心俾阿姨食下。 哦，咁跟住阿姨啊，俾崩大碗佢饮啦。 系啦，就咁。 点解佢想饮崩大碗嘅？ 系啦， 吓， 点解佢会想一个男仔咁想饮崩大碗？ 我唔知佢啊，我完全冇兴趣嘅。 凉嘅崩大碗， 好凉嘅，系啊， 我真系冇饮过。 即系如果凉底嘅人咧，你饮 唔好饮啊， 就会晕嘅，系真系会晕嘅。咁我话好啦，我陪下你啦。咁啊，于是就咯。跟住咧有一日咧，佢酒楼咧，佢唔知点解，佢识到一个女仔，一个几靓嘅女仔， 茶客嚟噶， 做咩噶？ 都系喺酒楼做嘅， 串菜嗰啲啊。 系啊，我怀疑咧都系做暑期工嚟嘅，因为都系即系好细个嗰啲细路女啦。 咁做边个位啊？ 佢做全菜，做全菜，因为原来佢做过嘅，即系佢年年暑假都嚟帮手。 全菜系咪要着嗰啲即系开高叉嗰啲？ 冇， 应该唔使啊嘛。 有噶， 之下就有， 见到有啲有， 之下就有，有啲个叉好高嘅，爆晒啲线啊，然后里边 爆晒啊，佢又唔乱翻。 里边有件底衫， 系啊，又突晒出嚟啊， 系啊，有件紫色嘅冷衫， 系啊。跟住冬天嘅話，就加件小背心， 係 咪喺出邊咧？一定係咁嘅。 於是佢有一次，佢鼓起勇氣，佢話：喂，不如咧陣間嗌埋阿珍啦，一齊我哋去飲崩大碗咧。 冇喎，阿珍唔好亂飲崩大碗。 去即係行個圈啦，因為佢嗰陣時咧，佢想追呢個女仔咧，佢就唔想去瞓覺噶啦，因為覺得嘥時間。 唔出奇啊，咁呢個即係懷春少年啊嘛， 係啊，正常啫， 正常 咁就唔好瞓咗佢啊嘛，啲時間。 係啊，飲啊，飲唔飲啊？去去飲飲。 一陣嘅啫， 飲 崩大碗。 即系跟住可能去周围行 啦。你唔系似话系饮 coffee shop 啊嘛？ 系啊， 摆嗰度，咕噜咕噜咕噜，饮完就摆低噶啦嘛。 你唔会好型咁样攞住个碗噶啦， 攞下攞下，系啊， 摆个平板电脑喺度， 再嗌件马蹄糕咁样，嗰啲唔系嗰只嘛。 系啊，唔系嗰只，呢个好草根嘅嗰阵时。咁个女仔话死都唔饮啊，唔饮啊，唔饮啊。嗰个男仔系都要嗌佢去饮，结果咧一饮完咧，个女仔个嘴哇流血。原来咧个有啲 戒 杯咧戒损咗， 哇！ 跟住咧佢饮完之后咧，即系面 同你一齐嗰啲人，我都 唔系啊，关我事啊呢个。 唔系，但系点解你每一次啲咁 dramatic 嘅，好 dramatic 啊？你咁得啊？ 有黑气石， 系啊，即系佢就坐大眼鸡又会碌落去啊。 咩 piece 咯？ 系啊，佢自己佢可能自己左脚踢右脚，但系佢冚到人啊咁嗰啲。 跟住行过只狗又咬佢啊， 系啦，个个都唔咬， 系真系发生噶喎， 系 个。 好在 嗰只狗个个都唔咬，系咬你啫嘛，你话就算 系啊，佢咬我只脚眼嗰头， 我记得 系啊， 你仲跟住叫狗救伤车啊嘛， 系啊。你仲鬧我啊！你哋後來 唔係我鬧你啊！ 所以你諗下幾慘咧，係咪？你個朋友想識個女仔，個女仔飲崩大碗， 我 都要成口佢。 你 咪 約佢出去飲杯汽水嗰個啦。 結果咧，個女仔咧，我哋睇佢面都青曬， 因為流血啊！ 真係流血，同埋咧 少少 青啲，定佢塊面青 一樣？ 嗰個青 一樣， 嗰個青好青。 跟住咧， 出事啦，真系出事啦！原来嗰个女仔系生理卫生期。 哎呀，更加唔应该饮，更加唔 系啊！佢直情即系 明啦， 系啦，唔舒服。跟住咧，佢好惊，然后咧，佢即刻我哋安顿咗佢喺三楼嗰度休息，然后佢即刻跑落去， 应该睇医生啦。 叫阿姨快走，叫阿姨快啲推个车走。 关阿姨咩事啊？ 系关阿姨咩事啊？ 佢饮佢嗰啲崩大碗啊嘛，因为佢唔识啊，佢、哦、以为 咁唔关阿姨事噶。 总之我哋就系心慌啦、 啊，冇知识，即系佢唔知道系，即系佢以为阿姨啲嘢有事。 系啦，总之而家好似出咗事咁样，又血又 咁，阿姨都唔知嘅咩？ 阿姨知啊， 咁咪去咯， 所以佢冇谂住走啊，佢话你自己整嘅啫嘛， 我光明正大喺度买大碗， 唔系咁，但系佢只杯选整主人就唔啱嘅， 唔啱，系啊，即系你讲得啱， 系咪呢个就唔得嘅？ 咁啊，佢走啦，快啲走啦，因为咧佢哋响嗰区咧住咗好耐啦，识好多人嘅，因为同埋嗰个酒楼咧都好多人去饮茶嘅，咩人都有嘅。咁啊，跟住走， 即系让开去就费事啦。 系啦，费事啦，唔好搞咁多嘢啦。然后咧，个女仔咧，终于啊，冇事啦，冇事咁啊。跟住我哋都好惊。咁啊， 你逃场咩？突然间又有事，突然间又冇事。 系，即系唔系 嗰晚都应该冇事啦。嗰晚 介绍少少， 佢晕一晕啫，佢真系晕一晕嘅。跟住咧，临尾咧，个女仔咧就问个男仔，我同学借钱，借咗100蚊。但系嗰阵时唔知佢做乜，我冇理到。因为我嗰时我冇做先啊，佢继续做，借咗100蚊，我话咩事啊？100蚊，佢话唔知啊，唔知佢有咩用啊，咁借咗俾佢，借咗俾佢之后咧，可能一两月开学啦，跟住佢问我， 我点样追翻佢100蚊啊？ 因为对佢嚟讲，好 多 钱噶啦， 系， 我真系 个女仔又追唔到， 系啊， 钱就借咗啦， 人财两失， 系啊，咁然后咧呢件事咁啊过去啦，若干年后有一日，佢嗰个阿姨咧。过咗身就喺个灵堂嗰度 吓，你净知阿姨哥喺过身再拜佢啊？有联络嘅咩？ 个同学系啊，有嗌我嘅，因为我后来都有去佢屋企。 我真系唔知道街边卖牛杂嗰阿叔几时死，同埋喺边度过身嘅。 因为佢嗰啲阿姨嚟噶嘛， 直情系阿姨嘅，有 即 系血缘翻嚟嗰啲阿姨， 真阿姨系嘛？ 系啦，咁啊跟住咧，佢突然间嗌我，我咩事啊？你睇下个 阿姨嗌你， 唔系 定系嗌你喺街度嗌你 嚟啦！阿姨话你嚟啦， 未死啊！ 我嚟啦！ 我同学嗌我，你睇下个女仔认唔认得啊？我边个啊？你 崩大碗啊！借咗我100蚊唔还 啊！ 系啊！我话我真系唔认得，即系 N 咁多年。佢话唔系啊，我真系觉得咧佢好似啊。我点解嘅？因为佢呢度咧， 个口仲有少少拉， 有个拉喺度啊。我嗰啲就算啦，过去。跟住佢仲问咗个好荒谬嘅题目。如果咁耐咧，我问佢还翻100蚊，会唔会好过分咧？我话你算啦，咁样样系啊。 结果佢追唔到啦，系咪？ 系追唔到啦。同埋因为咧，呢个女仔咧喺个酒楼咧都好耐嘅，同埋佢哋都系湾仔一带嗰啲人嘅。咁如果有啲咩事咧，佢哋都会出现嘅。咁因为呢个阿姨咧，原来都系啲以前系啲几德高望重嘅人嚟嘅。咁啊，跟住走咗嗰阵时咧，就好多人去拜祭佢啦。咁佢认得呢个女仔。就是咁啦，咁就原来佢后来佢阿姨讲翻，崩大碗唔好 立乱 饮，真系。 其实而家想揾都唔系咁容易啦， 好难啊！而家 冇啦， 而家揾都揾唔 到。以前夏天系会出现嘅，即系等于你冬天嘅就有炒栗子一样。 系啊，你啲气 系 两 件事嚟 嘅， 一定。 其实类似呢啲街嘅摊档咧，你唔好话崩大碗啦，嗰啲借汁咧即食渣嗰啲都唔系好多啦。而家你记唔记得啊？即系有时嗰啲榨借汁嗰啲咧， 好正噶。佢冬天嘅话有热噶， 系啊， 借汁噶。其实我几中意饮嘅。 而家都难揾啦，唔好饮啊。椰子汁啊，借汁 啦， 呢啲咁 咯， 的确香港一啲旧嘅风貌啊。如果住喺湾仔，可能好似我咁，我都记得啦， 记得， 因为我有个朋友湾仔住，咁啊，临尾同佢龙门饮茶，冇咗啦，而家好多年 冇咗好耐 啦， 冇咗十几年都有啦，嗰间酒楼好经典 嘅，系，今日讲下旧香港啊，正，好啦，12:20翻嚟，我哋继续就有今日马老师编剧。一个下集的故事， 咦系， 系啊， 几个星期前噶咯噃， 系啊，差唔多一个月，就系打官司。 终于一整天的空荡，整天跑出空旷，这支汗和你来冲浪。那水花一剪，拖手不放，辛苦委屈就会善忘。

法程序。谭慧珠话：相信会快，人大常委会将会喺十二月尾开会。如果将黎智英案押后到出年审讯，估计人大常委会未必需要召开临时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料，俄罗斯今个星期将会再针对乌克兰基建发动新的袭击，警告后果可能同上星期一样严重。上个星期的袭击导致乌克兰几百万人没有暖气和水电供应，国家电网运营商说，由于在修复能源基建上遇到挫折，不得不在全国各地再度实施轮流停电。美国国务院一个高级官员说，国务卿布林肯今日将会宣布新的援助计划，以帮助乌克兰恢复电力供应和应对俄罗斯针对能源网络的攻击。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炎热，夜晚有一两阵薄雾，吹微风。展望明日北风增强，日间气温显著下降。星期四和星期五，市区气温降到13度左右，新界再低两三度。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964点，升666点，总成交金额826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升6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64点，升23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1升6.8，美团150.7升11.3，腾讯控股280.6升10.6，恒生中国企业62.32升2.78，阿里巴巴76.8升4.6，中国平安46元升4.15，碧桂园3.19升了2.7，碧桂园服务19.78升2.8，友邦保险75.3升3元，港交所296元升1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2，日元138.63，瑞士法郎0.948，加元1.344，人民币7.179，英镑对美元1.201，欧元对美元1.038，澳元对美元0.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4点，跌137点。港金报16310元，跌咗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1.44美元，卖出1751.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有问题上网找人帮手。唉，但不是样样嘢都可以上网问噶，听下啦。 铺头个 CCTV 坏咗，仲有边个知啊？ 我前日发过上网。问我铺头的 CCTV 坏了，有哪个可以帮我换新的？ 你前天发了个这样的 post， 夜晚铺头就被人偷东西。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喂，刚刚传紧个短信给你，我揸紧车过来了。改地方，那你写个地址给我啦。 马路不是给你看电话讯息的地方，亦不是上社交网站和打机的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热爱你的生活， 做到你自己喜意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断人间，打官司，下集。 上集讲到钱太丰炎热，老板李有米同埋佢嘅舅少朱小炳打官司。原因就是朱小炳诬蔑他的仔肥仔文，而朱小炳就说他的姐夫恶人先告状，还说肥仔文对他的爱人无手无脚。到底剧情发展下去会是怎样呢？表妹和朱小炳的姻缘又会不会情花开结果呢？大家可以一路剥花生一路听打官司下集大结局。 台风有过包青天，前面不是边中间。 将下回的刁民先打三十大板， 先打三十大板。 啊呀，大人，你讲嗰个刁民系咪我啊？我唔系叫刁民，冤枉个大老爷。 公堂之上，刁民休得无礼， 又叫我刁民，都话唔系刁。 老爷，君下留人啊！ 刁父，你做咩喺度叫嚣喧哗？信唔信本官降罪于你？ 我唔系叫刁父，唔系 点解我哋个个改咗姓嘅？ 系咯，你啊刁叫阿文，我就刁叫阿父。 无端端我点解变咗姓刁嘅？ 哎呀，是但啦，大老爷啊，你真系冤枉啊！事缘当日系因为肥仔文有啲唔舒服，佢想饮水，然后由本姑娘扶佢上床，正当此际，突然间。一阵怪风气吹熄了房间的蜡烛，证人如此，房间之内伸手不见五指，然后 又点啊？ 我问肥仔问你想不想冚被？ 咁佢点讲啊？ 佢话想啊想啊，咁我咪就帮佢冚被咯。 你就帮佢冚被，然后你嘅未来相公就污蔑啊李家大公子对你无手无脚，系咪？ 大老爷冤枉啊！由于小女子仲系王花嘅闺女，对于男女之事一窍不通，所以先至误会李家大公子对我不敬啫。请大老爷明察秋毫，还小女子一个清白。 系啦系啦，就系咁啦，大老爷，事实就系咁样，佢讲嘅完全啱晒。嗱，大老爷，而家咧查过明白，我哋唔可以叫刁民啦，系咪？即刻走得啦，系咪？ 咪后住，有破绽 吓。 你刚才话个蜡烛吹熄之后，房间之内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 系啊系啊， 问题就响呢一度啦。 咪住， 范夫人，括弧刁妇，公堂之内休得无礼，你又嗌咩啊？ 大老爷，小女子刚才只系讲过，房间之内伸手不见五指，我冇讲过漆黑一片噃。 成件事终于水落石出， 看看你的样子懒成咁样，点解呀，大老爷？ 既然不是漆黑一片，即是睇到嘢啦。睇到嘢，即是你根本知道你只是帮李公子冚好张被啫。你又容许你未婚夫诬告啊李公子，一样罪有应得。 咪住，我嗰晚真系乜都睇唔到噶。 好，本官即管同你验证一下。一嚟即刻吹熄晒公堂所有蜡烛同埋照明， 本官要亲自捉拿罪犯归案。 表妹啊，表妹，我今次系生系死靠你啦、嗯！你救我啊，知唔知啊？ 靠喺我身上，唔使惊。哎呀，禀过处处，你放心，我一定会救你的。 嗱，一阵间咧，嗰个咧官问你、见到乜，死都话见唔到，知唔知啊？ 放心，交俾我处理。 升堂， 夏、 季犯虎日。你抬起头望本官， 记住咩都话睇唔到啊！ 你望唔望到本官手上揸住啲乜啊？ 睇唔到。 本官俾多次机会你，你睇清楚本官手上揸住啲乜嘢？ 佢揸住条鸡毛扫，你乱噏其他嘢得噶啦。 哎呀，大老爷，你手执小女子同我未来夫婿嘅命运，我哋两个嘅生死就系喺大老爷手上度掌握住啦。你要我哋生就生，死就死。 好，讲得好， 好 靓，系啊，好啊，好有创意啊， 我都觉得好正。 范夫人， 吓， 刁妇，你根本就睇到宦官， 冇、啊。小女子根本就见唔到大老爷， 系啊，我都睇唔到你啊，老爷你喺边啊？ 你两个真系算嘴刁啦！刚才本官坐响公堂正中，明察秋毫嘅牌匾之下，如今我坐到去右侧，而两位嘅视线就跟住转嚟右边，望住本官讲说话，你哋仲够胆话唔认你哋睇到？一嚟将我哋收押监房，等候明日发落。退庭。 耶！ 冤枉啊，大老爷！唉，今次真系洗干净啊！八月十五。坐监都唔会落伍啊！捽干净啲啦，捽啦捽啦，真系 定过住住，你唔好挂住捽啦，捽啦， 你帮我 捽 一阵啦，我手 攰，我帮你捽得好好好，左手定右手啊？ 左边右边都要。 哎呀，你快啲帮手谂下计仔，睇下有冇啲咩机会翻案。 唉，算啦，点翻啫？事到如今，都系跌埋心水，又要坐监吧啦。 哎呀，等 阵，天王我也啦，真系啊！ 你头先讲咩话？ 咩头先讲咩啊？ 你头先讲乜啊？ 咩头先讲咩先得噶？ 咩话之前呢？ 咩话头先讲？我讲咁多嘢，我点记得咩话头先之前啫？ 你快啲谂下啦，好重要噶。 系咩？ 你刚才嘅一句说话，令到我谂到沉冤得雪嘅机会。 咁啊要谂啦，嗬？谂下谂下谂。 唔系啊，你冇讲谂下谂下。 我冇讲谂咩？ 冇啊。 哦，咁诶，等下我倒带先。事到如今，天亡我也，我都系跌埋心水坐监。 No， 唔啱唔啱，再前少少，再歪多前少，差唔多，好嚟。 唉，真系要洗干净啊！八月十五坐监都唔会太落伍啊。 Bingo！ 吓咩啊咩啊？ 就系八月十五。 八月十五做咩啊？ 哼，我记得嗰日系初一，系冇月光噶。而且仲有啲乌云盖顶， 咁点啊？ 所以嗰晚肥仔问房间之内真系好黑，好黑，我好惊，我好沸腾所以我感觉到有人轻薄我，对我无手无脚。 真好，我哋一月翻案。 Yes。 喂，嗰、那个大老爷。出嚟，我要翻案啊！ 好，即刻传李家大少， 传李家大少， 传李家大少。 小人李小文叩见大老爷。 咁快走得出嚟嘅？ 系啊，我住隔篱街啫嘛。 哦， 系啊， 李小文系嘛？本官问你，当日呢位姑娘究竟因乜事去你房间？而你哋喺房间之内，究竟有冇对姑娘无手无脚？有冇做过伤风败俗之事？你快啲从实招来啊，否则本官会将你重打八十大板，以儆效尤。 大老爷冤枉啊！当晚系阿爹将太丰盐业交俾我打理嘅，佢老人家宣布荣休嘅大好日子，点知点知？ 李小文，冷静啲，唔收声，你慢慢讲。 我收唔到。 喂咩啊？李小阿肥仔问，小心讲嘢啊！你睇你眼泪鼻涕流晒出嚟，我知你喺边度住噶，你冇乱嚟啊！ 隔篱街住咯， 咪系咯，所以你小心啲啊！就喺隔篱街咋。 肃静，李小文唔使惊，本官一定会秉公办理，明察周豪。 咩周豪啊？秋豪啊？周豪，读多啲书啦，明察周豪。 明察秋毫，你讲俾本官知，嗰晚我支蜡烛熄咗，你有冇对呢位姑娘无手无脚？讲啊！ 大人，呢、這个好简单问题嚟嘅啫，支蜡烛熄咗之后，我咪见到。 见到咩啊？你快啲讲！ 你唔好乱讲啊！我知你喺边噶，系啊！ 你惊唔惊？ 你隔 篱 街啊嘛，吓、啊！ 其实当支蜡烛熄咗之后，我见到嘅咪就系支吹熄咗嘅蜡烛咯。 岂有此理！竟敢戏弄本官！人嚟！ 喂嗱嗱，慢慢，且慢，小人未讲完。 你小心讲，唔系我就搣搣搣搣搣搣你个鼻。 我诶，舅父，我唔怕你噶嗱，我嗱大人啊，当支蜡烛熄咗咧，阿小人咧就见到个姑娘咧就行埋嚟， 然后点啊？讲埋来啦。 咁小人咧就用双手挡住我自己嘅身体，免得阿姑娘咧误会我对佢不敬，或者做出啲超越礼教嘅荒唐事咯。 好，个真相终于越嚟越近啦。姑娘，你话呢位公子对你做过咩话？ 无手无脚。 系啊，无手无脚。 麻烦你再大声啲讲一次。 系好似大闸蟹嗰啲咁样无手无脚啊！ 李公子。请你脱下外衣，伸出双手俾大家睇下。 吓，除衫啊！我小人不敢、啊。 本官要你除就除啊！ 吓，点解会系咁嘅？ 小人其实就系天生冇咗双手嘅双剑人士嚟嘅。试问又点能够对姑娘做出唔规矩嘅下流衰格之事呢？ 原来肥仔们真系咁可怜。我知错了表妹，是我不好，我对你不住，我不务正业，我游手好闲，我成日想发达捷径，真是悔不当初。 你不要吵了，真是吵啊，喊碎了，秉公处处，你放心，我会等你，二十年之后有一条好汉，所谓英雄不忘勿出处，我不会嫌弃你的。 喂，不是这样说的吧？ 不是吗？ 啊？我是说你在里面好好照顾自己，得闲找一些监狱课程进修一下，不会虚度光阴啊，知不知啊？ 哦，秉公处处，你说什么啊？现在是你犯事，应该是你坐监。 喂，搞错啊！我犯事，我犯咩事啊？呢位小姐，你贵姓？你边度住？你边个球场玩啊？我知你喺边度住噶嗱，我明白你嘅心情。你而家要坐监，好难受，唔紧要，我支持你，但系你唔好屈我、啊。 炳哥住住，系你犯事、啊，你无辜肥仔乜唔对我不轨，依家俾大老爷拆穿你嘅西洋镜，你仲抵赖？你真系不知自爱，烂泥扶唔上壁。 我无辜佢啊，系你话佢对你有企图，无手无脚啫噃。我先报官，我先挺身而出指证佢。嗱，而家点啊？搵翻个猪头，你边间学校读书？你边个先老师教你？系咪嗰个马老师？我同你斗长命，我睇下边个出翻去。 响到我奉劝年轻朋友们，真系千祈唔好行差踏错，一定要脚踏实地，努力向上啊！再见。 人人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莫怕他，重重障碍莫怕他，人人励行励志不掉眼泪。莫愁无伴侣，条条路长万里也未觉疲累，遥遥远路。 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写意，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不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好啦，咁啊，听完呢一个嘅打官司下集之后，我哋时间亦都嚟到差唔多，仲有四分零钟咧，都晏昼一点。 冇错，非常有意义嘅一个剧集， 发人心醒，大快人心。 冇错，乘风破浪，感受前程。 阿欣欣琴日特登同我讲噶，咩啊？喂，打官司仲有下集噶？ 系啊，提提你嘛。 系啊，真系犀利噶。 系啦，咁啊，完成咗佢啦。咁之后即系个片语人间又有另外一个故事。 冇错 啦，我都唔记得咗我自己用咩声，其实我 都唔记得啦。 阿欣欣都系咁讲。其实我咩声 都唔记得咗有上集， 因为系几个礼拜之前 喺个重温里边揾翻啦。上一次播都唔记得几时啦，两三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前噶啦， 好似十一月头啦， 好耐啦。 揾到嘅，揾到嘅吓。 OK， 好， 好啦，咁今日节目先嚟到尾声，听日星期三我哋有黑 阿 婆啦，有关嘉明啦， 爸 B 哥一定要打底你。 吓，阿徐 Sir， 不如人哋成日问啊，徐 Sir， 徐 Sir 咁啊，徐乜嘢先得噶？咁样， 徐思豪， 徐思豪系啦， 先 OK， 咁都要尊重翻嘅，讲翻人哋嘅全名。嗯、好，咁啊，听日十点钟，风骚爆人， 再见， 拜拜。 乱神。